早晨，早晨，今日星期五，2024年嘅5月10号，咁就系农历嘅4月初3嚟嘅。星期五嘅早上咧 ，Vicky 都系翻到嚟直播室嘅，同大家咧有一个美好嘅早上。希望大家今日都系开开心心，准备迎接星期六日嘅 weekend 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人咧成日都讲，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就好啦，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不过今日要同你讲，其实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可以重新开始。嗱，每个人嘅成功同失败嘅定义都好唔同噶。如果有啲嘢过咗去嘅，你又会觉得系嗰啲嘅失败又或者成功系危机定系转机呢？想重新开始，我哋首先要忘记背后，就算系失败都好啊，其实都系成功嘅前奏，都系成功嘅一部分，系必经之路嚟嘅。咁所以当我哋经历咗啦，学习咗之后就忘记过去，然后努力向前。这个努力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人跑步的时候，我们会将身体倾前，只手就会向前移动的，好像向着个目标一样，而我们的头都是向前的，我们会全神贯注这样向着个前方来去跑步。所以有阵时我哋唔知道听日系点噶，但系你又会唔会把握呢一个机会努力向前呢？有啲嘢咧系唔可以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系我哋可以由呢一刻开始书写一个完全唔同嘅结局，就系靠你愿唔愿意啦。今日尝试下，唔好再谂系咪可以翻到过去重新开始，由呢一刻开始。 黑暗如何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度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天意无能力别强装，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即使早已心于闭去，别人愿望死于心里，沉下去，求下去，逃跑出去。 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极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忙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和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你风吹，云雾会散开，清澈干脆。 相信你的双手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来自林奕康的《日上手》。 晨光 Coffee Time。 由2022年的9月开始，劳工处其实都推出了一个叫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咁就系为期3年嘅，就会为工商嘅雇员提供一个快捷，而且系经私家门诊嚟到去做一个康复治疗嘅服务嚟嘅。咁但系劳工处咧就话啦，由琴日开始，开头咧就只系限于咧就系建造业嘅啫，而家就扩展到咧去饮食、酒店业和运输及物流业，可以令到更多工商的雇员来到去受惠。咁话咁，所以而家只要在政府资助下，如果你参加咗呢个计划嘅话咧，就可以去到私家门诊嗰度咧，就系、是。只是用公立医院的收费就可以得到这个服务了，而且呢去减省这个的轮候时间，可以把握这个黄金治疗期。不过呢就注意，亦都呢这个计划是需要在本年的4月1号或以后发生，就是你受伤的时候是4月1号之后呢受伤的话，你就是合乎资格了。而合乎资格之后呢申请了，不单止可以去到私家门诊那里用公营医院的服务收费来到去诊治，而且当中是有这个医药的治疗、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和影像检测的服务的。当然如果你真的合适了，你是合适去参加这个计划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跟进的评估的、哦、都要初步了解一下究竟你的伤势是怎样啦。我觉得现在增加了这个饮食啦、酒店业啦和运输及物流业呢好好、哦、因为其实有阵时候酒店业啊，我们经常呢要接被啊，要拿很多重的东西啊，饮食业都是啦，那些杯杯碟碟啊有阵时候很重的，真的觉得那些适应很犀利。运输及物流业又是啦，其实很容易会令到我们的腰拿东西的时候踎低起身，只要个姿势不啱，但是你每日这样去系咁做的话，那就很容易伤到我们的筋骨了。现在有这些物理治疗、职业治疗，仲可以咧，系快啲睇医生，而且个收费咧系用翻公立医院服务嘅收费，就可以去到私家诊所嗰边睇咯。咁我觉得系好好啊呢个嘅计划，个感觉就好似政府话俾大家知，我明白你嘅辛苦，我了解你嘅辛苦，亦都同时系有一个多谢大家嘅付出。虽然不希望大家会受伤，但是如果真的因为工作而受伤的话，看看自己合不合乎资格，合资格的话就记得不要浪费政府这一番的好意啦。听听这首歌，来自吴业坤的《神圣几何》。

一送一嘅优惠。我仲帮大家咧睇咗啊，喺2024妈妈最想收到嘅礼物 Top 5系啲咩咧？首先第五位系按摩用品，第四位咧就系美容 SPA 嘅疗程，第三咧就系食大餐，第二就系妈妈希望收到一啲亲手制作嘅礼物。咁因为啲妈妈觉得，如果收到仔女做嘅卡手作，比起收一啲昂贵嘅礼物咧，更加开心，因为系独一无二。咁去到第一位啦，就系、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家庭旅行，唔系要去好远嘅，只要仔女系帮佢悉心咁样去规划一个小旅程都得。咁所以咧，去观塘唔错喎。嗱，首先咧就系、是、可以。首先同妈妈朝头早就 book 个按摩嘅美容疗程，或者美容嘅疗程，一齐去做个 facial， 又或者揼个骨先。揼完骨之后咧，就好似去一个 trip 咁样，一齐去买一啲嘢食，可以去到观塘海滨嗰边野餐。虽然妈妈话第三位想收到嘅系食大餐。但是如果能够一起跟他揀一些他喜欢吃的，你又喜欢吃的，一起来到去规划这个野餐的食物，再买一个很漂亮的野餐垫，就一起去观塘海滨野餐。野餐完之后呢，就可以走走这个观塘的夜市。咁啱啱妈妈都话了，希望收到一啲系亲手制作嘅礼物啊嘛，咁夜市入面咧，可能就未必有呢一个嘅手作自己做嘅，咁但系咧，佢嘅市集里面都有一啲嘅手作仔噶嘛，话明系手作仔都系独一无二嘅，咁就可以同妈妈一齐嚟到去拣，究竟佢中意啲咩礼物啦？系咪去呢一个地方几好唔错咧？谂下同妈妈点样去边度玩啊？ 手机翻开照片，翻到一处看到你，深呼吸 ，just let it be。望日历怎么倒数 ？Your birthday is near， 不知哪个不经意送给。Naturally said， 终于找到你。When we first met， 告诉我你怎么松了手，告诉我我该怎么放手。谁可指引你 feel are the one， 遇见时最初错的可不可重组？告诉我固执的人。告诉我你怎么不开口，祈祷交托在上帝手，确定与否，如回首该怎拥有。天天心中假设当转向街角碰到你，练习点如何仍随时准备更好的我会等到转机，告诉我我该不该放手，告诉我爱可不可永久，求天指引 if you are the one， 遇见时最初错的可不可重组，告诉我固执的人以后， 送我你怎么不开口，祈祷教堂墙上的手确定与否，谁回首你说过有去找到更好。 I couldn't I get over you， 尽管给我越着对象标准只能达到各种差一种算好，送我爱真的可永久，只可教托在上帝手，仰望永久，暗回首，珍惜拥有。这刻的我学习去等你，别太冷 ，Please come back。 这首歌曲来自林欣彤，告诉我爱是要表达的，记得在今个星期都要好好向妈妈告诉她你爱她了。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榕园路永宁村胶管厂发生三级火警，一名男子严重烧伤。火警发生在凌晨十二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在凌晨一点将火警升为三级，并动用三条喉和三队烟雾队扑救。大火在凌晨三点受到控制，并在凌晨三点半大致被救熄。警方说火警中有一名61岁男子被烧伤，送去屯门医院救治。警方又指现场远离民居，无需进行疏散。在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舉行會談，宣布將中匈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匈建交75周年，中匈關係發展迎來新的重要契機，兩國要以建立新時代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為契機，為兩國合作注入新的強大動能。習近平強調，中方讚賞匈方長期堅定奉行對華友好政策，在涉台、涉港、人權等問題上堅定支持中方。中方堅定支持匈牙利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愿同匈方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有序推进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习近平指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希望匈方作为今年下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一连三日在新疆调研。李强指出，新疆正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更好连结内陆省份和沿线国家，推动深化经贸合作，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要增强中欧班列大通道功能，促進完善產業發展，特別是推動重點園區建設，營造良好產業生態。他說要順應能源變革和信息化浪潮，立足資源品庫，挖掘潛力空間，大力發展能源、煤化工、農業和農產品加工、裝備製造等特色優勢產業，發揮龍頭企業帶動作用，打造完整產業鏈，要深化東中西部合作，更好保障國家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至到星期一，天气渐转不稳定，有几阵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CIBS 人人广播， 小小大世界， 一班追寻梦想的年轻人。 APA 有一样嘢好出名的，就是0923，即是不会收工的。 一班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其实我都想用我的能力给到什么香港呢，就尽量去给。 他们是少数族裔年轻人。 CIBS 节目小小大世界，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哋住180尺，咁我爸爸妈妈、我同家姐到依家，我哋仲有时会讲翻以前细个我哋所玩嘅嗰啲即系几刺激嘅嘢咁样咯。翻下学啊，放学翻屋企自己一个人煮嘢啊，因为嗰阵时爸爸妈妈要翻工，所以我到依家我自己嘅三餐我好多时我都系自己煮。Hello， 我系敖嘉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6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嘅早上。咁啊，头先咧有 Vicky 啦，喺6点钟嘅时间咧，已经同各位听众咧就打咗声招呼啦吓。咁啊，嚟到咧呢个时间咧，咁啊有白拳号小白咧都翻咗嚟啦。咁啊，可以咧就同各位听众咧就见下面嘅，你哋好啊吓。咁啊，24度，相对湿度75%。咁啊，喺朝头早嘅时间咧，梗系要同阿 Vicky 倾倾先啦。早晨， 早晨， 系啦，各位听众都早晨啦吓。咁我哋翻工。工嘅时间咧，我哋呢份工作其实咧，我觉得都算系咁噶咯，即系讲紧咧喺我哋着衫嗰个问题。 哦， 着衫个问题系啦，有啲人咧有两个方向嘅，有啲人咧会觉得翻工要谂着咩衫咧好烦，因为你每一日咧可能需要用好多唔同嘅脑筋去到谂呢个问题啦，咁啊，但系有啲朋友就觉得好好，因为佢可以喺衣着上面咧就着到一啲自己想着嘅衣服，咁啊亦都可能可以透过外表咧。可以得到更加多嘅嘢嘅。 哦，是的，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呢，可能因为本身的职业问题，因为本身譬如是下面开电视啊，即是开电视部那边呢，那你就会是已经成日都会着到很整齐啊，一放工的时候我就想着一些舒服的衫啊，阔身的 T 恤啊。 那你这些你现在这一身是 阔奶奶的。 即是舒服的。 很舒服的。 哦。 同埋不需要想究竟要着什么。 是啊。 同埋我哋咁早呢起身的时候就是好啦，起身着衫，有衫就着，然后就出门口。 你会不会夜晚执定的？ 不会。 你不会的？ 不会。 除非第二日我係真係有啲好重要嘅，譬如一定要燙嘅啲衫，咁我就一定會朝第二前一日準備，應該話係咁咯。咁如果係譬如電台，我就唔會。 哦，電台有個好處就係、是、見唔到樣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出面 office 嘅工嘅話咧，咁其實大家就算有陣時想著嗰啲舒服啲嘅衫咧，都可能仍然係要著住恤衫啦，或者嗰啲辦公室嘅褲或者裙啊、西裝褸啊，可能呢啲在所難免咧，都係需要嘅。即係起碼個人咧唔可以好似平時著到出街咁樣。系啦，都要有少少驚覺嘅，咁令到自己咧就可以即係有個處一個咧就作戰嘅狀態。我覺得咧衣服都可以帶俾大家一樣一個力量咧，就係、是、知道自己點樣投入嗰個工作嘅情緒。 嗯， 我覺得都係一樣嘅。咁你著嗰啲譬如 Vicky 咁，你著褲奶奶嗰啲衫，可能叫你對住電視對住個 cam 嘅時候，你個感覺會不一樣。 嗯， 係咪？ 可能是的， 是啦， 即是譬如如果下面 没那么精神，可能那人会会不会 或者冇咁荒芜咯， 啊系啦系啦， 系咪啊？ 系啦，冇咁荒芜啦。 咁翻嚟呢度，我净系要专注自己喺做资料搜集啊、讲嘢啊、表达能力上面咯。咁其他嘢就唔理咁多。 冇错啦。咁如果你真系翻出边嘅工作嘅话咧，咁啊其实无可厚非，大家都会耐唔耐见到嗰啲便服日啊。咁啊便服日咧个宗旨就系希望大家可以着衫着得舒服啦。咁学校其实都有便服日噶、哦，不过校服呢个叫做真系叫发明咧。其实真的要赞，因为本身校服的定义就是存在于做什么呢，就令到所有人都可以第一不用烦着什么衣服，第二就可以令到所有的同学他们都是一个平等的背景上面去到学习。我觉得这个对于校服的定义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你问我公司团队有自己的制服是不是好事呢，某程度上我都觉得是好事来的。因为特别是我这些这么懒想着什么衣服的人呢，如果每一日着的衣服是差不多的话，或者直接公司已经帮我想埋的话呢，咁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啦， 唔使煩啊嘛， 係啊，唔使顧慮多一樣嘢， 同埋你知道你一定係笠嗰件嘢，你淨係知需要點樣諗就是、配合嗰件衫，咁就 OK 啦。咁你諗嘅其實少咗好多，即係個主顏色通常都係俾咗公司㗎啦，係咪？咁唔需要諗咁多。好啦，咁近日咧亦都見到人喺網上邊咧就發文。咁就話到咧，喺公司嗰度咧就限制員工咧就著啲乜嘢嘅衫去到咧就係翻工嘅。咁唔係話單純著短褲咁就唔得嘅，佢啲規矩咧都幾特別嘅。佢就話到咧，限制咗員工第一上去廁所嘅時間先啦。咁呢個對於之前都有提過啦。咁有啲公司都曾經做過，咁啊話到即係不人道啊、衰啊咁樣。好啦。亦都話過咧，咁如果你著短褲或者瑜伽褲嘅話咧，公司咧係有權去到罰你錢嘅。 嗯， 係啦，咁罰你錢其實當然人馬罰好多啦，其實都係講緊可能即係幾蚊美金咁樣就罰一次嘅。咁啲員工咧就會覺得其實呢個已經唔係在乎於嗰個罰款多少嘅問題，而係個規矩存在就已經係令到大家好反感嘅問題。 嗯， 係啦，咁所以咧就話到，如果喺上廁所又惹到麻煩啦，咁亦都唔可以喺公司上面咧著自己舒服嘅衫都唔緊要啦，咁你仲要罰錢喎、咁樣。好啦，咁大家又可以諗下啦，公司咧嗰個嘅方向咧，廁所嗰個唔講啊，嗰啲舒服嘅褲咧嗱寫到明，短褲唔著得。短褲你覺得係咪都係唔好著咧？翻工嘅時候， 但係夏天好熱喎。 夏天好熱 啊， 係啊，可能真係睇咩工咯。 或者睇下嗰條短褲係咪真係好短咯？如果你及膝嘅，其實我覺得係 OK 啊，因為佢都已經屬於短褲啦嘛。 即 係 孖煙通咁樣咧，係長啲咁，係啊，長啲啦。 其實成個大髀都見唔到。 係啦，即係又未冚埋膝頭哥，但係起碼冚曬個大髀嗰只。 係啦， 係啦， 真係舒服啲嘅，通風啊。 係啦，咁翻 office， 咁你又覺得咁樣著得唔得咧？ 嗯，我觉得可以啊、 哦， 我自己觉得可以，男士、女士都得、 啊。系咯，啊，咁你系一个好嘅老板、 啊，系咪 啊？系啊，体恤员工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嗱啱噶，咁啊着短裤，即系每间公司嗰个嘅架构或者个决策都不一样噶、啊、吓、 嗯。 如果 Vicky 开公司咧，佢就容许啲员工咧就着短裤嘅，咁瑜伽裤得唔得咧？因为啲公司又话到着瑜伽裤咧。又唔得喎， 瑜伽褲如果對女士嚟講，咁又真係因為太 太睇曬，除非你真係 太展露自己嘅身段。 係啦，咁如果你譬如真係著翻件長褸嘅，又或者真係遮曬 pat pat 嘅件衫，咁我覺得係 OK 嘅。 哦， 係啦，咁 樣有陣時 其實係避免一啲尷尬，我覺得係。 係啦，係啦， 你自己冇嘢，但係有一啲位置你唔知道對方會諗啲咩噶嘛，都係一個保障自己嚟嘅。 嗯，咁又或者即係自己諗喺穿搭上邊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啦，因為可能一啲員工佢諗住著瑜伽褲。第一就舒服，第二就方便，可能放工就即刻去做瑜伽，或者直头喺公司 lunch time 嘅时候都谂住做瑜伽，系啦，咁即系佢有呢个谂法，我哋冇办法啦。 咁喺外面就系着一件大嘅风褛咯，又或者 T 恤咯，咁样。 系咯，跟住可能你诶袜嗰度你着翻啲长袜，好长好靓嗰啲袜嘅，即系fashion 嘅一种 咁样。 系啦，咁又唔好踢拖，咁俾人感觉就瑜伽裤都变咗 legging。 系啦。 吓，得唔得啊？咁样着。 同一類 同一類嘢嚟嘅啫嘛， 但你就唔好當佢，你著咗瑜伽褲，你就要入面咧係小背心咁樣咯。 係啦，咁始終工作嘅環境咧，我覺得用一個勸喻嘅形式，我覺得係好嘅。 嗯， 即係我都會贊成有啲公司就想啲員工著得好少少，唔係唔使好好噶，起碼唔好太求其。 因為有陣時咧，假設你真係有啲客人上嚟，其實你嘅衣著都代表緊間公司噶嘛。咁我覺得就唔可以淨係話啊，我中意咁樣就咁樣，都要配合。工作環境， 除非間公司本身都係好 hea 嘅，佢亦都好容許你哋咁樣做，甚至乎唔使見人嘅。 我知道，或者佢做緊嗰間公司就係運動賣運動衫嘅，係 啦， 就 賣運動衫噶，咁就可以咧著得舒服啲啦嚇。咁老闆又可以即係輕鬆啲同啲員工溝通一下，喺衣著方面可以點樣配合，或者咧員工覺得好辛苦嘅要諗嘅。不如試下做簡單啲，做啲公司嘅 uniform， 咁啊等大家每日翻工嘅時候都唔使諗得咁辛苦咯。 室这边静，静静静，你的心火盛，没法淡淡定，很快就送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终止先放下。外形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华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陈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华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仪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置身猪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明外貌要你终此先放下。细细辈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陈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而太时刻铭记，就是面前总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亦遇上前后，为何停低讲？你多么卑鄙，你的披肩这么高贵，这绝俗。 太生气，谁人认唱咁可悲 ？Calm down， 要谁收尾？ 一首作品嚟自 J 风冯允谦嘅《以太训练学院》。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雨。星期日稍后至到星期一，天气渐转唔稳定，同埋有几阵雷暴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Q&A 系邀请到咧，就系行山界嘅大代表啊，香港山岳协会总教练啊，梁志豪 Sunny Sir。 哇，小白早晨啊，做咩一嚟就咁大个头顶会凹落嗰度？ 梗系要啦 ，Sunny Sir 喺行山界德高望重。 诶，唔好咁讲，真系唔好讲，我啲系小薯仔嚟嘅啫。 系啦，真系一个人去到高处啊，就好奇怪，越谦虚。 唔系啊，因为晒啊嘛。 喂，不过最近咧，除咗真系又有晒嘅天气啦， 系 咁，但系你见啲香港啲雨水咧，好飘忽嘅。即系突如其来咧，咁大家都记忆犹新。 我哋立夏啊嘛， 系、哦、 夏天会带嚟大地带嚟雨水， 系啦，系啦，不同流不合污。喂，雨水你做咩走咗过嚟噶？ 你真系收唔少广告费啊！ 会唔会有啊？呢啲政府嘢嚟嘅，咁啊唔怕讲。咁但系如果你话突然间落大雨，咁我哋喺山上边遇到个情况，无论系攀石， 系 行山啊，行山我哋可以讲，攀石都可以讲。 我咁你 落緊雨係喎，喂，你講行山先，應該易啲， 因為行山就啱啱都啲新聞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嚟香港行山， 嗯， 咁就因為大雨啦，就困咗喺東壩嗰度， 嗯嗯， 即係好彩咧，就係佢有個艇啦， 係， 跟住有個公廁啦， 嗯， 咁啊啲記者朋友都會問啦，佢如果換轉係你個環境，你會可以點做啊？咁 嚇， 咁我第一件事咧，我就話我唔會向呢個環境出現， 嗯。 因为你明知天文台有预警噶啦， 嗯， 当日上昼已经有黄雨噶啦， 啱、啊，同埋其实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都已经预示咗假期嘅时候系会即系边一日系有一个大雨嘅可能性。 冇错，冇错，冇错。咁当然有人要解释就啊唔系，佢哋由即系大陆过嚟咁啊，预咗个行程啊咁， 嗯， 咁其实咧就我唔介意大家喺即系风雨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嘅威力， 嗯。 咁但系当你个团队、你个计划里面咧有小朋友咧就唔得啦。 嗯， 即系呢个系我觉得要提醒翻嘅，因为小朋友每个未必有咁嘅能耐去应付嗰个环境嘅变化。 嗯， 咁最尾咧就系佢哋好冻啦， 嗯， 啊、搞唔掂要报警啦， 差唔多真系要。 咁啊匿埋公厕啦，咁我见到有啲留言都赞嘅，啊佢识得匿入公厕咁、啊嗯。如果有智慧嘅就应该一早唔好去，即系呢个就 啱，呢个系啱嘅。 即系比较敏感啲，就系因为你谂住小朋友。如果你纯粹系一班大人咧 ，OK 冇问题。 系， 咁我哋可以从个角度啊应变好啊，或者仲即刻报警啊咁。 嗯。 但系当有小朋友嘅时候，你事前个计划你要谂得好清楚。 嗯嗯。 因为小朋友佢咩都唔知嘛，由你去帮佢安排 跟嘅啫嘛，小朋友。 冇错，咁你更加要谂清楚，唔系净系得你。 嗯。 咁当然，我相信我唔知嗰个系咪佢父母，定系一啲。即係團隊，因為我都聽到有啲坊間嘅團隊咧，係上面會喺大陸上面就帶召集啲小朋友過嚟香港。 咁但係佢身份都係監護人啦、 啊。係啦，咁我就唔係好接受到呢一點。 嗯， 咁啊，當然你話係咪鬧啊話，其實冇意思啦，都發生咗啦。 係啊係。 咁啊，不如諗下我哋即係我哋唔好用啲過去式嘅方式去諗事情。 嗯， 係啊，冇錯啊，佢而家係發生咗啦，係好凍啊嚇，室温啊，又報警啊。都過去咗啦， 嗯， 不如諗下點樣即係將來式點樣避免同樣事情再發生就好好多。 嗯，啊，你呢個答案非常之好，因為當可能即係有媒體問阿 Sunny Sir 嘅時候，你第一句就我唔會喺嗰個地方出現。我記得我前幾日咧，我都自己去咗行山嘅。咁當然啦，自己行山就當然係唔 recommend 啦。 係， 咁但係譬如我都其實半個有經驗人士啦。咁我出發之前咧，我會睇咩咧？我会先睇下当日嘅天气，即系好似头先新年 Sir 所讲啦，我睇咗天气先， 啱， 咁亦都睇咗嗰日全日其实冇乜雨嘅， 咁 亦都会睇翻之前嗰几日咧有冇落好大雨，咁亦都判断翻我嗰个位置会唔会系好似盆地啊，你就算突然之间晒翻嘅话，你嗰啲盆地湿地咧系唔干嘅。 系啊，窝水嘛， 系啦，咁你去到嘅时候，全部都系学阿新年常所讲就系嘅踩牛油， 系啦，咁我又唔想有呢个情况出现喎，咁我就去揾一啲嘅位置咧，其实佢又晒到太阳嘅，系啦，咁佢行起上嚟嘅时候又我自己去 handle 到，同埋我系对嗰条路好熟悉嘅，咁我咪可以咁样就去咯，设计个路线设计得好， 即系有冇咩方案去避免呢？首先我真系首先我哋欢迎嘅，即系全国各省朋友嚟香港行山，我哋欢迎的。 咁梗系啦， 咁啊，但系就可唔可以嚟之前？做一個事前的準備咧，嚇、 嗯嗯 啊，即係 even 就算連中國登協其實佢都會有講呢個事前準備的重要性。 係， 咁你哋不如真係做好準備，温好書，唔好淨係睇一啲社交媒體啊，話俾你聽啊，嗰度好啊，去行啦。咁、嗯、但係我發覺我睇過好多次類似嘅社交媒體所講嘅資訊咧，都係缺乏嘅。 係， 即係部分係缺漏啲嘢嘅。 淨係標榜咗嗰一樣嘢好勁好玩，同埋係好特別，一定要嚟打卡就算數啦。 都會係偏向講緊我有幾厲害。 嗯。 我去嗰度有几厉害，我孭几重嘅嘢、或者我孭几少嘅嘢，都过到嘅。咁、因为我实睇咗好多次咧，佢又讲啊，啲野猪会搞你啊，搞你。其实你系咪应该谂清楚，你嘅食物系咪唔好摆喺个荧幕里边咧？ 系啊， 系咪应该买啲即系container， 即系佢装啊罐又好，或者密实袋都好，绑、上棵树上边咧，唔好再引只野猪过嚟搞你咧、啊。 即系何处觅尘埃嘅道理啫嘛，你本身都冇嘅，咁啊野猪何来会出现呢？ 唉，即系我谂呢个潮流系好快会过嘅， 嗯， 即系无论香港或者中国人都好啦，好快在呢个咁急涌嘅潮流， 或者哗众取宠嘅潮代， 系希望好快啲过啦，因为纯粹喺度张扬自己有几厉害，唔系玩灯，即系唔系玩山嘅真正意义 啊！啊，呢个真系好啱，即系我同新李 Sir 都系啲踏实嘅人嚟嘅，所以就 我冇翼冇飞到， 踏实嘅人嚟。好啦，咁如果真系遇到啲突如其来嘅。横风横雨咁嗱，我哋当我哋真系已经睇晒个天文台，都话今日系真系会风和日丽啊，系可以接受嘅天气啊。咁教练又话可以真系出发啦咁样。咁但系你突然之间，你知而家天气巨变啦、太阳唔系太阳，地球都生病啦。咁啊，突然之间咁又刮起飓风，甚至乎带埋啲雨水过嚟嘅话，咁、面对突如其来嘅情况，我哋又应该点样做咧？ 第一件事就要睇有冇雷暴啦。 吓， 有雷暴紧要啲。 嗯。 因为有雷暴咧就危险啊，所以就要尽快离开高地。 系， 譬如你行紧段路嚟紧嘅山脊、山顶咧，就唔好去啦。 嗯， 吓咁开阳嘅地方都唔好去。 嗯， 因为空旷嘅地方咧，你企个位置就最高系你。 系， 吓一只劈就劈你先。 哇，咁梗系啦。 咁、所以就梗系匿埋一啲，譬如可能树林啊。 系， 一啲比较即系唔系窝地。 嗯， 仲有唔好企喺个河流旁边。 哦， 溪间河流，因为个水暴涨系极快嘅。 哦， 系我都亲身体验过几次。 系系， 咁啊系落咗一晚嘅暴雨。 嗯， 咁第二朝望落去嗰条涧咧，平时系嗰啲石头，少少坑渠水咁样嘅啫。可以去到漲到咧到個腰嘅， 同埋個水流好快啊， 係好急嘅。咁嗰次就因為要撤退，咁就咁啱我哋有曬繩索，有曬裝備，咁、就要綁好曬繩先慢慢過。 係， 咁嗰次就經歷嚟嘅，咁但係都唔會有第二次啦嚇。咁所以一般市民都覺得，如果有咁嘅環境咧，唔好喺個河流附近，因為個水突然暴漲咧，你係走唔切。 唔好諗住自己嗰啲咩睇完金融小説嗰啲啊，有咩咩千斤罪啊，學洋過咁樣，你唔知點樣踩住個地啊，嗰啲就冇用噶嚇、 都係嗰句啦，網上有好多資訊同埋片咧，佢會教你渡河嘅。咁但係咧，人哋背後仲有啲個策劃啊，或者有救援人員有裝備啊，你又睇漏咗嗰 part。 係。 咁同埋呢啲片而家全部都好短啊嘛，佢就俾好短、好短、好短，就變咗成件事。 佢每個塞半秒都冇， 係啊，每件事就變咗唔係完整一件事。你睇完嗰啲咧，就當係自己識咁啊，大鑊。 嗯， 咁下次我都呼籲翻就你一係就睇清楚天文台嘅 apps 啦，因為唔使錢噶嘛。第二就你行程策劃嘅時候諗清楚有冇啲緊急撤離嘅路線嘅計劃啦。 嗯， 仲有裝備方面啦，裝備咧就可能要帶翻一啲保暖嘢，防水嘢。诶，唔使买贵嘅，系咪要透气防水嘅好贵风褛啊？咁样唔使嘅，普通件胶鱼褛都得，厚料啲嗰只，唔系嗰啲即系便利嗰只，一粒落去穿烂嗰啲咧咁。另外仲有啲叫做我叫 thermal blanket， 一个叫太空毡 啊， 银色石子闪亮亮嗰啲细细张嘅，咁、就摆落背囊里边咧就以备不时之需。咁、譬如小朋友你冻嘅咪笠住佢先咯，嗰啲薄嘅咧石子。就似跑馬拉松之後咧，通常會有啲 係啊係啊，我知邊啲係啊， 笠住嗰個參加者嗰啲面啊嘛。咁但係嗰啲就純粹係擋風，唔係保暖嘅，係擋風減低室温啫。咁、那個古仔都係咁啦。你明知落緊雨， 你就走啦。 系啦，你明知山上面有老虎，就偏向虎中，山中行。 我觉得因为好多嘅时候，我都喺北潭中成日都撞到好多即系我哋大陆嘅朋友啦。佢哋走嚟问啲路咧，好奇怪。又唔识路啦，又冇睇地图啦，净系佢惯性系下载啲 apps 啦，去睇。但系啲 apps 咧就系佢哋嗰个叫个 apps 通常人哋行完，你就可以睇翻嗰条路线。 嗯， 根本都话佢行错嘅，你又跟错嘅。啊！佢又唔識路嘅喎，咁啊好奇怪。其實香港好多資訊嘅，即係好多 app 係免費可以下載嘅，同埋可以不如揾下啲識路嘅人一齊去行啦。 係啦，啱啊，揾多啲啊嚇。咁啊，好天氣突變咧，就有好多應對措施嘅。咁下次再講，唔該曬你曬，拜拜。好啦，朝头早嘅6:59咯，咁啊24度嘅气温，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嘅，咁啊另外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10:00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早晨啊，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咧喺朝头早啊同大家睇睇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讲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咁啊，除咗有白元浩喺度之外啦，仲有 Vicky 喺度啦。 早晨，早晨。 系啦，船仔其实都翻咗嚟噶啦，不过咧一阵间佢同我哋出去睇下天气嘅。咁啊，交通组方面咧，今日朝头早阿 N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啊 ，Vicky。 早晨啊 ，N， 继续咧就悉心打扮就翻咗嚟啦。 系啊，开开心心咁翻工啊。 啊，几好、啊，星期五都抱住呢个心态好正确啊。 大家都开心啲啊嘛。 系，啱嘅，啱嘅，着得好啲，附近啲朋友又同事啊又养眼。咁样 气场都好啲啊！ 因为会咁谂嘅咯，嗬？ 唔知，你会咁谂系咪？ 我啱啱有咁样谂， 哦，即系望到啲靓嘅嘢，个人都开 心， 系啦系啦系啦， 美啲。 佢话紧我着得 hea 啊！ 我冇咁讲啊！ 我真系冇咁讲， 冇咁讲。 如果你嘅内心系要咁样去到谂嘅话，我就冇办法啦。即系 今朝我讲紧衣着， 哦，即系改善人嘅气场。 咩人谂咩嘢真系？ 讲下笑 啫，系啦，讲下笑好啊，朝头早好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现时咧隧道方面，暂时就系先隧出九龙沙田入口开始车多噶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慢车。咁仲有咧较前位置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段咧开始车多噶啦。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咧慢车，咁另外龙翔道咧现时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噶，位置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慢线封闭。咁仲有咧，今日为咗配合青衣天后保诞嘅活动，由早上8:00至到下午4:00，青绿街近住青怡花园停车场，同埋咧。 近住同埋枫树窝路南行近住青衣乡市委员会嘅慢线咧系会封闭，咁大家经过咧呢一啲嘅路段就留意翻啦。咁所以现时交通都暂时系正常嘅。 嗯，系咁啊，青衣嗰度咧，咁啊，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欣赏下嘅。咁啊，嗰度都有啲好多摊档啦。而家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呢一类型嘅摊档啊。 系啊，我自己就未去过。 吓，系啊， 系应该去下系咪啊？ 系啊，即系都有自己 传统活动。 系啦，传统活动有阵时参与下咧，都我觉得都几开心嘅。 系， 最紧要电力供应正常。 系。 如果唔系就影响到大家，即系最紧要就系，譬如商户咁佢整紧嘢咁，你突然间 紧要噶， 系啦， 即系如果我用电力嚟去煮嘢食嘅， 系啦， 冇咗电就食唔到啦， 系咯， 系咯， 咁啊，所以就系做得好啲啊，咁啊，继续吸引更加多嘅人去啊， 同埋而家有好多咧都会用一啲 LED 灯，咁咧佢就会布置晒成个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好靓， 系啊， 所以电真系好重要， 如果冇电就真系乜都睇唔到啦， 视觉效果。 你见香港咁多年以嚟，即系东方之珠嘅美誉，就是、因为我哋喺夜晚嘅时候就一粒嘅明珠，咁都系即系有电啊吓，咁啊令到我哋好远望过嘅时候已经见到咧，好似一粒明珠一样 咁耀眼， 冇错，咁耀眼，闪闪生辉。啊，非常之好啦吓！咁啊，交通有啲咩特别嘅提一提我哋咧？ 系，另外就提下大家咧，为咗庆祝谭公诞咧，听日喺筲箕湾一带咧都有啲封路措施嘅、哦。 嗯， 咁就讲下啦，由上昼十点开始已经封噶啦，咁上昼十点至到下昼十点，谭公庙道咧系会封闭。咁另外咧，由下昼五点去到下昼嘅晚上嘅十点啦，下昼五点到晚上十点，筲箕湾东大街部分嘅筲箕湾东大街。街啦，筲箕湾道、阿公岩村道、东起道同埋爱礼街等等一带咧，都会有啲交通嘅改道措施。咁驾驶人士咧经过就留意翻啦，有啲路段咧会封闭噶。咁、如果去参与呢个活动咧，大家都可以考虑使用港铁啦，咁就会方便啲啦。咁、就可以避过一啲封路啊，同埋改道嘅措施啦。 系咯，去亲呢一类型嘅活动咧，我选择咧都系公共交通工具。 嗯， 系啦，因为即系路政署或者警方一定咧会谂晒。點樣去到俾交通工具入咗入去先嘅？ 係啊， 係啦，私家車嗰啲就諗到最後， 啊、 或者唔俾你入嘅。 同埋你會好難揾位、 啊，好難揾係啊，講得好啱啊，會掹噶。一係咧就拍到 好遠， 係啦、 行翻過 幾座山之後咁嗰啲停車場， 係咯、啊。跟住不如搭公共交通工具。 係啦、啊，呢排、開始天口慶啊嘛。 係啊， 咁你仲要即係山長水遠， 仲要行十幾分鐘先至去到你想去嘅位置。 十幾分鐘去到 都已經偷笑啦。 即係可能20分鐘咁樣。 係咯、啊，或者。行半个钟咁 样， 又迂回啦，仲要好多时你见到明即系如果你泊车嘅话啦，明明见到个地方咧就喺你前面嘅啫， 但系你唔入得去， 系啦， 远在天边， 你要兜一个好大好大嘅圈。即係跟翻嗰個警方嘅路線咧，你先可以入到入去。咁呢啲其實都係即係證明坐交通工具嗰個好處， 會方便啲、 會方便好多，係咯。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如果去任何活動啊，咁啊都可以咧就選擇翻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咁啊最完善㗎啦。咁啊，就算有陣時有演唱會開夜咗嘅，港鐵都特登做夜啲， 係啊 ，serve 大家。啊，幾好啊！呢啲即係好人性化同埋變通啊！我覺得 方便大家嘛， 方便大家，啱啱啱啱，好咁啊，係咁多啦，係嘛？ 係啊， 係。OK， 唔該曬 Ann。咁啊，至於天氣方面咧，船仔即刻跑咗出去咧，同我哋睇下今日最新嘅天氣啦。點樣啊，船仔出邊？ 今日咧出边嘅天气咧，其实个感觉系几凉爽嘅，咁同埋咧喺乌云之间渗咗少少阳光。 哦，咁几靓，系咯， 系系、哦哦，但系今日咧，我唔知道今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咪唔系算系咁好啦？ 普通，嗱，中五至六啫。 系啦，五至六就唔系话即系低即系话好好咁样啦，所以咧可能就系个天因为啲悬浮粒子啊，或者咁样就会见到个天有少少乌云。咁但系咧，我 feel 到今日嗰个气温咧系舒服嘅，就唔系话嗰种好热好热嘅感觉。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咧就系、是、一个比较好彩嘅天气啦。其实咧喺全球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如果大家有睇新闻咧，多咗好多唔同嘅热浪出现咗。 系， 譬如咧喺孟加拉嘅首都达卡咧，其实就系有人咧，因为譬如40度啦，佢哋嘅天气已经去到40度啦。咁佢哋就话咧，佢哋间学校咧根本就冇办法正常翻学啦。咁、所以咧就系、是、要停课嘅。 哦， 系啦，咁可能我哋香港就真系好幸福啦， 有很多時候我們已經有了、冷氣啊，或者本身我們那棟建築物是石屎的、即是不是說那麼熱，但是因為很多時候東南亞地區呢他們的、學校可能只不過是一間鐵皮屋，又或者呢根本就沒有任何冷氣的設施的、那他們當他們面對這些那麼熱的天氣呢，其實他們最後就決定、不如停課啦，因為免得學生病啦這樣，甚至呢有、譬如剛才講到是孟加拉啦，但是呢譬如南蘇丹咁樣呢，佢哋三月下旬個氣温呢已經升到去45度啦。 哇， 咁差唔多呢佢就啲學校閂晒呀，真係影響咗差唔多220万個學生，甚至呢去到四月下旬啦，即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島啦，咁就菲律賓同埋印度呢其實都有幾千間學校、因為熱浪呢咁就停咗課呀，咁所以呢、都真係幾慘呀。咁同埋呢最特別有一個研究喎，我本身都冇咁樣諗過，我純粹覺得喂佢哋冇得上堂真係陰公豬啦咁樣。咁但係呢原來喺2020年呢美國呢有一個研究就話啦，如果呢美國高中生呢喺考試前一年啊經歷一個比較高溫嘅天氣，佢哋考試嘅表現呢係會差咗嘅。 係咁、如果照你咁講嘅話，咪即係啲大咪中高中生啊，高中生嘅成績咪會越嚟越差，因為天氣越嚟越熱啊嘛。 冇錯啊，尤其是呢譬如根據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呢佢又發表咗一個研究啦，佢就話呢你只要個氣温每上升攝氏 0.55 度呢、你學生嘅學習進度就會下降 1%。 係哇， 因為暫停唔到啊，太熱。 是太熱了，但是當然如果你間學校有冷氣呢就 OK 的沒問題、但是呢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因為原來美國呢都冷的嘛，美國、所以呢其實有 40-60% 的學校呢他根本就沒有冷氣設施，因為為什麼他會這麼熱、所以呢多了很多不同學校也都發生了類似這些狀況咯， 是開風扇呢風吹過來都是熱的， 是啊，那就真的很難控制，所以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下環保，還有如果真的頂不順裝上冷氣不是真的沒冇乜办法啦，咁同大家预测埋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至星期一天气渐转不稳定，同埋有几阵雷暴噶。 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4度，相对湿度74%嘅。注意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中嘅水平啊。 系啦，咁所以出边见到好多咧，嗰啲其实都系悬浮粒子啊，咁啊，大家咧要戴翻口罩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咧，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咁啊，每一年嘅农历四月初八咧，咁啊其实亦都系谭公诞嚟嘅，咁所以咧。 好 系啊，下个礼拜3/15嘅时间吓，咁啊见到咧，香港有好多，譬如民政事务处有东区嗰边嘅吓，咁啊亦都会喺唔同嘅日子入边啦。啊，原来都已经由呢一个嘅寻日开始啊，9号开始，一连九日咧就喺呢个筲箕湾举办呢个庆祝嘅活动嘅。 系啊，系啊。 咁啊，等我哋睇睇有咩活动啦，包括有个综艺晚会、粤剧晚会、飘色巡游同埋醒狮比赛，甚至醒狮比赛好睇过净系醒狮，醒狮比赛有较劲啊嘛， 有咩啊，有啲刺激啊， 系啦，同埋佢哋一定会将自己最劲嗰面咧就攞出嚟嘅，就唔收埋嘅咁样，系啦，咁所以都有好多活动，仲有嗰个叫做闪耀东区夜飞龙啦，咁又有啲嘅夜光巨龙。哇，咁啊喺呢个文化广场一带咧，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咁但系当然最重要咧，咁啊亦都系讲紧有一个全新口味嘅谭公福饼。 哦，诶系咩？ 系啊，有全新味道谭公福饼啊。 系 啦，咁啊所以咧咁多盛事，咁啊要揾阿嘉哥同我哋讲下。首先啦，嗱谭公诞，咁我哋唔好净系顾住玩。即係有政府安排咗好多活動係好嘅，咁你都要知道譚公誕到底係咩事，係啦，咁啊邀請阿佳哥啦。 咁啊譚公餅唔係萬公餅啊，今次啊。 係啦，譚公餅，譚公餅，佢咧譚公福餅啊，今次叫譚公福餅 啊。第一件事 係 嗱，譚公咧入到間廟，你望一望嗰個神像咧， 係 你咧就會發覺一樣嘢嘅。嗱，一般嚟講啦，做咗阿公啊咁呢啲嘅神啦，咁啊加上因為咁咁上一年紀啊， 望你有須啦咁樣係嘛？ 佢做像一定有須噶嘛，但你發覺呢個像係冇須嘅。 誒？ 點解咧？因為咧，傳説中咧，譚公咧係細路仔。 哦。 係啦，佢好細個咧就升咗師啦。 所以咧，佢嗰個造像咧，民間嗰啲工藝咧，嗰啲工藝嗰啲雕刻師啊，約定俗成咧，就係唔會俾數佢係做一個細路仔樣嘅。 係，所以 塊面白白淨淨嘅， 係 咁樣嘅。 哦，譚公所以就係專稱佢，就好似我有見過啲製工啊。佢哋都系未必系一定有須嘅，有啲都系一个好年轻咁样嘅造型嚟嘅。 最公佢又唔整个須落去，佢主要系揸嗰把扇啦，即 系 冇啊嘛。 系啊， 造型系咁啦。 所以都系专称佢哋公咁样嘅嗬。 系啊。嗱，阿公咧其实就客家人咧，佢专称一啲长辈叫阿公嘅。谭公咧，佢其实咧就系客家人嚟嘅。 系。 咁咧就喺边度咧？喺惠州嗰边。 真有其人嘅，首先 相傳咧就喺佢嗰邊咧，就有個地方有個山啊，叫九龍峰啊。 九龍峰個名好有霸氣喎。 係啊，同香港我一樣叫九龍㗎。係 咯， 咁叫九龍峰。咁啊，個山好紅旗嘅，我上過去。咁咧就喺下邊嗰度咧就坐化咗。咁就係咩咧？就係啲冚唪傳說㗎啦。咁啊過身之後咧，咩龜蛇手路啊咁樣。咁跟啲人就埋咗佢喺度啊，咁樣跟住就升仙啦。咁就幫助當地嗰啲居民咧，就咩就預測仙氣啊，救咗好多人啊，醫病啊咁樣諸如此類啲嘢啦。咁所以咪起咗間廟咯。咁間廟就叫做譚公祖廟。 譚公祖廟 係啦。咁啊，呢個就係呢個譚公信仰文化嗰個發嗰、那個、那個發發跡地啦。係。後嚟咧，隨住嗰啲人口嘅遷移啦，啲人南落嚟香港咧，咁嗱點解嗰啲人會落嚟香港咧？最大可能就落嚟香港就打石， 係， 因為點解咧？筲箕灣嗰度咧就好多石礦場嘅， 啊， 咁就好大可能咧就係或者係由嗰啲人落嚟香港揾飯食， 係 喺度石礦場度打石，就將譚公信仰咧就捧咗落嚟，咁就喺筲箕灣度落腳， 係喎， 中間有啲轉折好過癮嘅喎，嗱喺我細路仔嘅年代咧。我有個錯覺嘅，咁都受到當時啲傳媒嘅影響嘅，就係譚公咧係漁民嘅信仰嚟嘅，即係因為咧，筲箕灣係港島區一個好大好大嘅漁港，但係而家雖然式微咗啦，但以前咧好犀利嘅呢個漁港，即係唔會差得過香港仔咁 啊。 好啦，所以一逢呢個譚公誕咧，好多漁民咧就會上去拜譚公。 系 嗱，咁呢个我细个时候一个错觉，就以为啊呢、這个好似天后咁样咧，系渔民信仰啊。但系后嚟发觉大个咗，开始了解咗，就发觉唔系嘅。其实早期咧系陆上嗰啲客家人拜。 系 好啦，但系点解会咁多渔民咧？因为佢近住筲箕湾渔港啊嘛。 啊哦， 咁咧渔民嘅当以前嘅渔民，佢哋咧冇话咁多啲科技帮佢追测仙气啊。幫我哋避險噶嘛，咁唯有靠拜神嚟幫助自己，揾到揾 平安咁樣，係啦， 追到啲魚群啦咁樣啊嘛，咁所以咧佢自然咧就去，因為譚公靈啊嘛，咁於是咧佢開始咧就啲人就蜂擁去拜譚公，咁啊漁民嘅數量梗係多過筲箕灣嘅客家人嘅數量，咁啊所以咧就慢慢就變成咗有個錯覺，就以為係漁民嘅專有嘅信仰，其實唔係噶， 係 本身係陸上嘅入先 嘅，係啦， 慢慢就變咗漁民嘅信仰啦， 咁我又好奇啦，咁啊譬如天后咁啊，當然係會幫啲漁民就風調雨順等等啦，有漁獲啊，天氣又好啊，平安歸來。咁譚公本身咧，即係喺呢個文化傳統上面嚟講，有冇話佢係專責係邊一方面嘅咧？ 哦，佢依啲頭先咪講過嘅，即係佢過身之後啦，升咗仙啦， 係啊， 啲人其實主要都係兩樣嘢啫，第一就醫病啦， 醫病， 第二樣咧就係幫預測仙氣啊嘛，預測仙氣啦，等仙氣唔好打風啊，譬如突然間風嚟啦，哇死啊走唔甩喎，唔緊要個風突然間吹歪咗，吹歪咗就救咗漁民咯，就咁簡單， 係啦，撥走咗個風啊，所以就 係啦，有啲咁嘅傳說啦，咁樣嘅。咁佢有名喎，叫譚德嘅喎。 係譚德。 啊，譚德係啦。咁呢樣嘢係啊，以前咧，我細個嗰時咧，又係受到啲民，即係受到一啲傳媒影響啦。係。佢又話叫譚超。因為點解咧？佛山嗰邊都係有個譚公廟嘅，有個譚仙廟嘅。嗰個譚仙廟咧，公奉嗰個叫譚超，咁就以為香港呢個都係叫譚超。但係實際上香港呢個咧係受惠州嗰邊嘅影響。 即係兩個人嚟嘅，其實 係兩個人嚟嘅，係叫譚德。咁但係咁佢個誕啊四月初八啦。但係你查下通勝啦嗱，係冇呢個誕嘅。 哦，係咩？ 四月初八冇譚公誕。話而家我哋有香港通勝，咁點解咧？咁主要原因就係話通勝咧，其實都有嗰個神誕都有個空間嘅限制。加上咧，我私下估計啊， 早期的檀公蛋咧，並唔係一個非常之受，即係好多人知嘅， 呢 個神明啊。 嗯， 所以喺通訊裏面咧就冇記錄到。咁呢本通訊都係超嘅百幾二百年歷史，二百幾年噶啦，即係嗰個傳統啊。所以就喺以前咧就冇做落，咁冇做落到而家都冇做落咯。 哦，咁潭公廟呢，本身天后廟其實真係都可以用石項城市嚟形容啊。咁但係潭公廟咁其實又會唔會都係起咗落咗嚟啦，客家人帶咗落嚟香港啦，喺唔同地方又不斷咁樣發展上去。 香港有幾間潭公廟㗎， 係 嗱，而家呢間筲箕灣嘅即係差唔多而家香港最大最靚㗎啦， 係咪就係最 重要嘅 最舊嗰間最？ 是不是最舊的？應該未必是最舊。 是。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因為香港還有幾間潭公廟，不過現在有些已經沒有了。譬如說土瓜灣不是叫潭公道的？ 是啊是啊是啊。 潭公道未有潭公廟？ 啊，哦，是啊。 不過現在拆了而已，不知道神像搬了去哪裡。好，還有在東平洲。東平洲有兩間潭公廟的。 兩間。 即是100尺左右，每間都是。東平洲有兩間潭公廟。好啦，還有啊，以前的大埔舊墟先行廟，佢旁邊咧有即係後嚟，即係我哋嗰啲即係嗰啲黐住嘅，又係有間潭公廟嘅。 而家冇噶啦。 不過、大約十幾年前，可能個信仰就已經式微啊，喺嗰度啊，咁咧就將嗰間潭公廟咧就變咗今日嘅觀音。 哦， 咁潭公爺咧就個神像就綁咗佢裏邊嘅正廟入邊咧坐客。咁 样咯，咁样，所以如果大家譬如大埔嗰个咁，你又可以入去。 仲有一间，仲有一间， 系仲有喺度嘅。 香港仔，仲有间香港仔。 香港仔， 系香港仔。 咁啊，都可以去嗰度即系观摩一下。 去睇下噶，系啊。 系咯，去睇下。 热闹噶，因为潭公蛋四初版嘛。 吓，有冇啲特别嘅仪式要去做噶？呢个潭公蛋嘅时候。 哦，都冇乜特别啫，一般嘅拜神嘅啫。不过咧，筲箕湾嘅潭公蛋咧，有样嘢咧系香港庙会嘅特色嚟嘅。 系。 呢个特色系咩咧？嗱，我哋睇黄飞鸿电影啊。咁以前咧，咪好多嗰啲一有廟會咧，除咗花炮會咧，就好多咩各個門派，門派醒師去賀讚噶嘛。嗱，香港嚟講咁多個廟會裏邊，潭公誕就最出呢樣嘢噶啦，即仍然係有好多不同嘅國術嘅門派，打住依期參加今次嘅廟會嘅，譬如話啦嚇，咩洪拳，白鶴，游公門，唐樂咁樣，好一支支一支支好好睇嘅，即好似武林大會咁樣嘅，呢個特色嚟嘅。 咁啊，幾好睇喎！真係， 呢個特色，因為其他廟會咧好多時只係打咩花炮會。大家呢個係咩門派？咩門派？咩門派？ 哦，唔怪之得我哋今次譬如筲箕灣嗰邊都有個醒獅比賽啦，都有呢個氣氛喎、 哦。當然有啦，因為呢個佢有一個好悠遠、即係悠長嘅歷史啊嘛。 係。 不過今次將佢更加隆重啲，更加隆重啲，仲話俾啲後生仔咧有啲發揮啊嘛。 咁潭公蛋係咪一定會派餅㗎？因為我見到佢譬如有潭公福餅。 呢現代發明嚟嘅啫。 我以為係有啲傳統，跟住再將佢 modify 咗佢。 現代發明 又可能真係學阿佳哥所講啦，現代發明啫。咁但係喺我哋民間風俗嚟講，可能又不斷咁樣有少少嘅改變啦。 係啊，過咗40年就變咗傳統啊。 係講啱啊，過咗40年就變咗潭公蛋一定派福餅。係 啊， 好，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榕园路永宁村一间塑胶工厂和货仓发生三级火警，一名男子严重烧伤。消防话在凌晨12:多接报，大约5分钟后到场扑救。在凌晨1:00将火警升为三级，并动用3条喉和3队烟雾队扑救。大火在凌晨大约3:30大致被救熄，但消防人员仍然需要在现场洒水降温，以防死灰复燃。至于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又说火场面积大约20米乘40米，温度极高，并存放了大量胶管，造成大量浓烟，增加扑救的挑战。 而火场距离水源有一段距离，消防需要在700米外拖喉灌救，并增派人手。至于男伤者是二级烧伤，烧伤面积占身体85%，已经送往屯门医院救治。警方说火警中有三名员工自行疏散。两名男女涉嫌透过社交平台售卖香水和化妆品等怀疑冒牌货被捕，海关检获大约1900件怀疑冒牌物品，市值大约920,000。海关早前透过网上巡查和利用大数据系统进行风险评估和分析，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开设网店售卖怀疑冒牌香水和化妆品。经调查和在商标持有人协助下，星期二采取行动，先后搜查长沙湾的工厦单位和元朗的住宅单位，检获这批怀疑冒牌物品。英国首相辛伟成呼吁大学领导层制止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以防止出现类似美国近期爆发的校园骚乱。首相府发言人说，辛伟成星期四邀请英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到首相府会面，要求他们必须对反犹太主义事件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视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呼吁各大学要在互相尊重、所有学生感到安全的情况下维持包容的环境。发言人又说，教育、安全等部门官员亦参加了今次会面，会上有人提出对不是学生的煽动者渗透校园的担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至到星期一天气渐转不稳定，有几阵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提翻你啦。咁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油丽村，西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一段车多，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新墟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慢车龙尾到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坑口永隆路。另外提翻大家啦，现时咧龙翔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慢线封闭，经过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故事嚟到最后一个星期，袁哥因为追求者孙斌而误会杜炳文，更令杜炳文提出分手。另一方面，公司出现前所未有嘅危机，富梅同谷桥嘅梦想最终又会唔会因此而破碎？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朝头早嘅七点三十七分啊，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今朝 spot 到你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喺度，有 Vicky 喺度，亦都有船仔喺度。 早晨， 系啦，阿 O 啊，正如寻日咧阿嘉明所讲，放紧佢嗰个生日假，系啊， 真系开心、啊， 大寿假， 大寿假， 大寿假。所以咧今日朝头早咧就等我哋三个咧就同各位听众一齐睇睇咧就系最新嘅体育消息啊。今个星期有啲咩 spot 到大家咁，当然咧就要数数。就是这个欧联啦，咁喺周中嘅时间啦，有两场咧就系四强次回合嘅比赛，分别咧就系巴黎对多蒙特噶，咁啊战果大家当然就知道啦，咁啊多蒙特最后咧亦都以总比分咧就2-0击败咗咧就系巴黎圣日耳门嘅，咁但系睇翻其实。喺巴黎呢一场波上面咧，虽然佢输咗啊，咁但系佢中框中眉都个次数都相当之频繁啊，系啦，咁所以你话系咪佢完全冇实力？其实都唔系，咁反而咧系多蒙特嗰个把握能力啦，咁啊以及佢亦都冇乜点样中框中柱，咁啊入咗咯，咁其实就系咁简单，有阵时好难讲嘅。咁啊巴黎其实两场波无论系首回合定系次回合咧，其实佢哋中眉中柱个机个频率都密啊，咁如果唔中嘅话，其实佢唔单止唔会输啦，而且仲有个抛开咗嘅感觉添，系啦，咁所以你见到。无论系即系整场波啦，包括佢黄牌，麦巴比啊，佢喺呢一场波上面，虽然有啲人就话佢引咗型啊，咁但系佢有几球波，其实亦都见到佢系可以射到个笼嘅，咁啊当然亦都有中眉啦，咁啊亦都可以表示到一样嘢，就系多蒙特个后防咧，其实好稳健，好稳健啊，好针对性咧，就系 mark 住佢，咁啊原本就大家心入边想嘅一场波就系巴黎会唔会对皇马咧，咁啊成为泡影啦，咁啊亦都即系喺来季啊胜传咧就会加盟皇家马德。你嘅麥巴比咧，咁啊，亦都無緣咧喺決賽上面咧就對新舊東家一齊落場啦嚇。咁啊，最後咧多蒙特就以2-0咧就贏咗啦。咁啊喺呢一場嘅比賽完咗之後啦，咁啊見到其實佢哋相隔11年之後咧，亦都再次進入咗咧就係歐聯嘅決賽。咁啊，歐聯決賽佢哋另外一隊嘅球隊，當然大家都知道咧，就喺早兩晚啊嚇。咁啊喺呢一個嘅。皇马嘅主球场嗰度咧，就喺次回合啊对阵呢一个嘅拜仁嘅。咁嗰场波咧，我自己都即系虽然好眼瞓啊，但系都忍唔住咧要睇一睇。 好似系三点睇啊嘛， 三点钟开波系啦。最主要原因因为我只外犬咧，佢2:50嘅时候可能唔知做乜嘢，神推鬼拱，系咁喺度吠。 咁我怀念醒咗，咁梗系要睇埋佢啦。 我睇先， 可能佢就系想叫请你啊，陪佢睇啊，其实佢都想睇啊， 所以咪外圈咯。好啦，咁啊呢场波咧，原本我都谂住系即系如果唔好睇嘅波咧，就应该好快脆瞓着嘅，即系呢个道理啊。咁但系场波竟然间就睇晒，咁啊而且加时咧就如果冇记错，应该加咗差唔多15分钟啊。咁、所以加时都系系啊，都好长啊吓。咁啊由上半场开始都见到咧，其实拜仁就处一个守势，咁啊大部分时间都系用一个稳守突击嘅方式咧，去到就进攻皇家马德里嘅。咁皇马其实开头亦都有一啲几好嘅攻势，但系亦都系中柱同中微嘅。咁嗰阵时我咧就已经喺度心谂啦，哇，又中柱又中微，都系啲唔好嘅先兆嚟嘅。因为中柱中微中得多嘅话咧，咁啊之后人哋一个反击，通常咧都系好容易就会入波嘅。咁啊结果嗱，上半场咧如果冇记错系0-0嘅，咁啊去到下半场咧，咁啊接近80分钟左右啦，咁啊拜仁凭住一个嘅反击咧，竟然间咧就真系可以咧就入波咯，咁啊入咗波。咁啊戴维斯啊，如果冇记错，戴维斯咧喺嚟来季嘅时间亦都系会加盟皇马嘅。咁所以呢一场波入波嘅朋友咧，即系何来季啊吓，咁啊都系会见得到喺皇马嘅踪影嘅。咁当然你话祖斯奴啦，一阵间再讲啦。祖斯奴其实就爱斯宾奴咧，就因为降班嘅关系，所以就加盟咗皇马嘅。咁用一个好低嘅价钱咧，签咗佢成为一个借将。咁啊，出年佢未必喺度噶。出年未必喺皇馬咁，但係呢一場波咧，亦都係憑住佢一個後備殺手嘅身份咧，就攻入咗兩球。咁啊，去到講翻啦，80分鐘嘅時間咧，咁啊拜仁入咗一球先啦。咁嗰時皇馬咧就好擔心啦。咁啊好擔心嘅時候點算咧？咁啊，於是乎咧就安塞洛提真係睇到啊，點解一個名帥就係咁解，即係叫禁制。佢即刻咧就基本上咧可以將有喺呢一場波可以擔大旗，譬如莫迪啦，十號球員啦，咁另外就係一前鋒咧，都基本上四個嘅換人名額，佢都係按嚟做進攻嘅。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強嘅意識形態，俾全隊球隊都會知道，我哋而家只係得一條路，就係、進攻。咁亦都呢一個方向咧，亦都係好好向球迷或者球會交代，同全世界人交代，就係我哋皇家馬德里係而家係要贏嘅，即係呢個信息好強。咁球員咧喺再加上即係你主場啊嘛，咁你嗰度幾萬人一齊喺度嗌嘅話咧，其實震撼力好强嘅，咁当然咧，佢一反击嘅时间咧，的而且确系有一球入波嘅，咁但系嗰球咧就冇办法啦，咁有一球犯规先，即系有犯规动作先，咁所以就判咗系炸壶嘅，就唔入嘅。咁我初头都仲喺度谂，哇，咁样都叫炸壶唔入，又系咪气数已尽咧？咁样，咁但系我就睇到呢场波，虽然表面上咧就莫迪咧就唔系话有好大嘅攻势，咁但系整场波个稳定性啊，同埋球队喺中场嗰个创造力同埋嗰个抢球能力咧，其实亦都见得到佢加盟咗之后咧入咗入去，咁啊整队嘅皇马咧亦都系声色不少啊。咁所以咧喺之后有好多唔同嘅攻势，无论系角球啦，又或者喺后场慢慢再带上前组织攻势咧。其实佢都应记一功啊吓，咁啊最后咧都凭住两球嘅入波，一球咧就当然就系纽亚，咁啊纽亚即系佢哋嘅降门啦。咁呢场波其实之前嘅降门啦，拜仁嘅降门咧，咁啊亦都系在场嘅，咁啊但系亦都睇到纽亚就成场波佢表现得好好，因为皇马好多球咧其实都射中笼嘅，咁啊射中笼嘅时候都系凭住纽亚单手扑出去打走晒嘅，咁啊变咗降门啦。咁呢场波当然系，但系去到入咗一球波之后，咁啊。稻槽亦都有一個嘅換人，換人咧就相反咧就換翻嘅韓國首將翻入嚟啊，咁啊然後五個嘅後衞嘅陣式啦，咁啊令到咧就整隊嘅拜仁慕尼黑咧就霎時之間進攻力咧就相當之缺乏，咁啊喺原本前場嘅哈利簡尼全場好活躍嘅，助攻都係靠佢嘅，竟然間咧就換走咗，好啦，咁皇馬入咗球波之後咧，咁啊慘啦，冇乜前鋒用，咁啊唔係籃球啊嘛。出咗去嘅球員就唔可以入翻入去噶嘛，咁啊哈利簡尼就喺場邊，我真係唔知有冇喊啦，因為原本諗住咧，人生踢咗咁多年波啦，喺英超又好，或者今年又諗住咁貴天價去到拜仁啦，咁啊點知又係出局，咁啊今年拜仁都肯定係四大皆空，咁佢又冇冠軍啦咁樣，咁係咪要諗嚟緊歐洲國家杯，咁啊先至係可以攞到呢個冠軍夢咧？咁樣就唔知啦。咁但係睇到咧，其實呢一隊波咁佢去到拜仁慕尼黑啦，咁啊想反攻嘅時間咧亦都。冇乜力啊，因为前锋都相当之缺乏啊吓，咁啊就谂住都睇到个势，佢哋系想系咁守噶啦，咁啊一比一，咁点知最后嘅时候咧，除咗纽亚失守个球之外咧，咁另外一球波咧，咁啊亦都 叫做一个二次进攻啊，咁啊破咗呢一个越位陷阱，咁啊甚至乎咧就一脚顶入去扫入去，咁啊亦都系祖斯奴，咁啊亦都见得到佢嗰个把握嘅能力咧，同埋嗰个射门嘅触觉咧就相当之强，咁啊最后有睇 VR 噶，睇到 VR 之后咧就决定呢一球咧系入波嚟嘅，咁嗰阵时梗系全场就。癫咗啦，系啦，全场癫咗啦，咁所以 一 定系劲嗌噶，冇错啊，咁啊，亦都即系呢场波其实如果冇记错嘅第二球入波都已经系九十一分钟，其实啱啱好咧就系完场，咁、然后就再补时，补时嘅时间咧见到拜仁都唔系话好多力量去进攻，因为你都冇乜前锋可以用啦，最活跃嗰哈利简尼其实佢亦都唔系冇体能嘅，咁啊换走咗，咁啊变咗见到多份嘅报章或者外国传媒咧都喺度将两位嘅教头就摆埋一齐啦，安萨洛提系啦，同埋杜曹，咁啊杜曹亦都话到系百年一遇嘅错误，咁啊睇下。是咪冇办法啦？咁啊，来季咧，咁到底系唔系拜仁慕尼黑同埋呢一个嘅曼联咧，会互相大家交换个教头咧？咁啊，坦德格系咪会去拜仁教咧？咁啊，拜仁又系咪去呢一个嘅曼联嗰度教咧？即系杜才咪去曼联嗰度教咧？咁啊，唔知啊，咁啊，睇下嗰个事态嗰个发展系点啦。咁啊，呢一个嘅欧联嘅决赛啊，将会喺香港嘅时间6月2号凌晨3点钟，咁亦都会喺温布莱嗰度咧就上演嘅。咁啊，皇家马德里对呢一个嘅多蒙特。我自己覺得功力方面咧，的而且確皇馬係強嘅，咁、但係多蒙特咧，其實亦都可以好針對性做一啲嘅防守，咁係咪可以即係好似同對巴黎嗰場一樣，令到巴黎都冇乜符啊？係啦，咁贏多少少運嘅話咧，就已經贏埋場波，咁所以今次呢場波咧係熱門啊對黑馬咁嘅感覺嘅，咁喺6月2号凌晨3点钟嘅時間啦，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啦。 咁睇完足球方面咧，我哋又睇下奧運啦，其實巴黎奧運咧仲有2个月。多啲左右咧就会开幕噶啦，咁其实咧参赛资格咧就已经尘埃落定啦，喺而家差唔多。咁我哋中国代表团队咧，其实都已经咧系喺24个大项上面咧系攞到一个186个嘅参赛资格噶咯，系啦。咁其实我哋可以睇翻啦，即系其实咧佢哋有啲乜嘢咧？譬如好似喺游泳方面，35个嘅项目咧，仲要全数达标添。咁啊，呢个皮蛙艇咧就系正常咧10个小项里面咧都全数系获得参赛资格添。而跆拳道8个小项咧都拎到6个资格。讲开跆拳道啊，其实跆拳道系喺2000年咧先正式成为奥运嘅项目啦。 都新噶喎，原来 都新噶。跟住24年后，即系2024年，今年啊，我哋香港跆拳道咧，终于历史性首次获得奥运嘅参赛资格，好开心、啊！ 哎呀，我个仔仲啱啱冇学添，放弃咗跆拳道去踢波。 哎呀， 可能你个仔系下一个奥运选手嚟噶、 哎。 我想话，其实而家 咁要报名，报翻名先啦，搵翻教练先。 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咧，会去参加呢个跆拳道噶。系啊，咁其实香港跆拳道咧都创下咗历史性啦。咁就系凭住阿卢伟峰啊，喺男子嘅68公斤以下咧，首度系夺得呢个奥运参赛资格。而且港队咧喺7月底啊，就会咧增加咗呢个入场券，就系第31张噶。咁所以都开心啊，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可以俾大家一齐支持啊！ 好啊，咁之后再讲下乒乓波啦。沙特大满贯 WTT 系列咧，亦都开始咗啦，亦都系出现咗冠军嘅人马噶啦。咁样咧，其实呢一个嘅 WTT 系列赛咧，其实系最高级别嘅赛事嚟噶，总奖金咧系高达200万美元，而且冠军咧。系啊， 咁多钱 嘅 奖金， 200万美元、啊、 美金、 啊，系啊。然后咧，冠军 即刻可以买楼咪真系， 你上 系 喎， 系啊， 可以。因为运商嚟嘅， 或者 运 咁你入都搞都买到， 系咪每人1000万咁样啦？咁另外亦都会拎到2000分嘅世界排名积分嘅，咁所以其实咧系兵家争胜之地嚟噶，个个咧都系希望可以攞到很好嘅成绩啦。咁其实咧香港嘅首席运商组合咧，王振廷同埋杜海琴咧，亦都系3-0咧就击败咗法国嘅组合，最后屘杀入咗呢一个决赛嘅。咁、但系决赛嘅时候咧就后劲不计啦。咁就输咗，咁但系唔紧要嘅，咁最后咩咧？亦都系中国代表咧，亦都系赢咗呢一次嘅冠军嘅。 咁其实喺港队方面咧，都有其他唔同嘅项目咧，攞到一啲金银牌嘅铜奖咁样，系咩嚟嘅咧？就系、喺澳洲嘅韵律泳公开赛啊，即系港队夺得4金2铜。 游水你识噶嘛？游水 系呢个韵律泳，其实韵律泳系 咩泳就唔识啊？ 韵律泳咧，其实又系叫做花式游泳啦，花式游水啦，亦都系混合游泳咁样啦。有啲人咧。 会叫佢做水上芭蕾舞嘅，系啦。咁其实喺你话奥运嗰方面咧，我自己都好中意睇运动员，因为好优美、 因为佢哋喺个水底嗰度咧，又高又低，又做好多动作。 你仲要闭气？ 系啊，我游水嘅时候，我就系识浮嘅啫。系啊，我想潜落底都 好 快浮上嚟， 即系你唔会浸亲咯。 啊，系好彩啦呢样嘢就， 即系唔会浸亲。系啦，咁其实咧睇翻今次呢一个嘅澳洲嘅混合泳公开赛咧，其实阿郑子玲啊喺高级组嘅单人自由泳选手就夺金啦，而阿周璇啊、陈允之啊、陈黄千乐等等嘅组合咧，亦都分别喺11至12岁嘅组别，同埋10岁或以下嘅组别双人自由自选咧系夺冠。 哦， 所以犀利喎！ 系啊，香港啲运动。成绩真的越来越好啊！ 系啊，大家真的要多多支持啊！系啊。 人能凭什么闯到外太空？抬头望状况充满不可控。难过护送抱拥，停下动摇失重，心坎中的气真空，是豁出去的勇。大概寻梦春情，要星空必须火种，储下了你共我感动。几多种高空未算高，几多的笨案内跌倒，热情燃尽了，有你来手抱。几多的劝告和烦恼，世上满能体解不到。谁没有离地过，狂热到想飞舞。感到被约束，仍能陪着你洒泪与庆祝。时代未能预计，承受逆流了解低和真谛，即使心率较低都不要收制。期望未达到时，理想都不分轻重， 作品秒速八公里，出边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 晨光第一线，船仔。 自从疫情之后咧，唔知道大家发唔发现啊？无论系内地啦，定系香港咧，多咗唔同嘅商场咧，突然间，咦，好似冇晒啲人了、 有。 我亦都睇过有唔同报章喺度讲数香港唔同嘅场咧，嗰啲商场啊吓、嗯，都系变咗做我哋叫括弧死场咁样嘅， 俗称死场。 系啦，意思即系冇人流啦，咁而铺商铺亦都系见到冇乜人流咧，就相继亦都迁出啦， 系啦， 系啦，咁离开啦。咁我知道喺旺角一带都有啲场咧，以前咧就专卖啲可能时兴嘢嘅， 系啊， 咁而家咧。真係冇乜人去咯，行過去嘅時候都就咁掂行掂過，以前係必去噶嘛。 係啊係啊，我都知道你講大概邊一個場。係啦、啊，咁、啊、無論係內地咧，因為咧我之前翻深圳咧，可能以前係話啊嗰、那個場咧係好多嘢睇嘅。好特別嘅，咁點解去到發現呢？咦，人去樓空喎、啊，咁但係隔離嘅商場又好似突然間多翻啲人咁樣，咁、 哦、 所以咧多咗好多我哋所謂嘅死場啦。咁、 嗯、 如果你作為一個咁樣嘅業主，可能你係商場嘅業主，或者你係真係入面賣嘢嘅人，咁點算呢？原來咧近日咧亦都出現咗一個叫做死場翻生嘅個案，係啦，咁樣就喺河南嘅郑州有一个商场嘅，佢就出呢个奇招，令到佢咧系零成本翻山， 即系唔使拆咗佢， 系啦，唔使话特登装修嘅、 哦， 又唔使话特登唔知点样引入啲乜啊，要引入啲嘢啦，当然系啦，但系唔使话哇点啊，唔知点样，可能要改过晒啲规划啊，所有嘢都唔系。咁实际上佢系做咗啲咩咧？嗱、嗯，呢、這、一个商场咧，曾经啊吓系总投资额去到15亿人民币嘅，讲到咧系嗰阵时中原地区系最大啦，本身咧系有超级市场啦，有娱乐城啦，甚至系有一啲酒店式嘅公寓啊喺埋入边噶啦，咁甚至都系。哇！真係一個好大嘅商場嚟啊，大家想象到。咁、 嗯、 但係咧就經過咗疫情之後，就失去咗本身嘅人流啦。咁最後尾咧，今年就開始全面復活、哦。佢復活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咁係用超級市場啊，或者係用一啲酒店式嘅管理。結論咧，原來係引入咗一樣嘢叫做谷子店。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大量去販賣一啲動漫周邊嘅鋪頭啊！ 叫咩谷子啊？ 谷子店 哦， 谷子係谷物個谷， 谷物個谷 係啊，子女個子。 咁就係賣動漫嘢嘅就叫谷子店啊，係 啦，同埋搞呢個跳蚤市場啊， 係啊， 咁仲有呢個動漫節等等嘅主題。咁、仲要咧，俾啲年輕人咧，即係佢係有空地嘅，咁我就俾啲年輕人你自己咧可以劃咗個地，就自己擺攤賣。 哦， 咁你就唔需要話限定咗係淨係賣啲咩啦？你嗰日有啲咩技能，你可以喺度賣藝啦， 轉碟咁樣。 係啦，你可以咁做啦。如果你係有啲小手作嘅，你亦都可以去賣啦。咁同埋咧，頭先咪講到佢係本身即係依家咧變咗一間賣動漫周邊嘅鋪頭，有好多嘅，所以咧多咗好多 cosplayer 啊。 佢就去嗰边， 系啦，佢就成喺商场入边咧交流，同埋甚至跳埋舞嘅， 系， 即系大家喺嗰度系好似一个聚集地。 咦，尖沙咀最近都有个场专系做动漫嘅， 哦， 系啊，唔知系咪又可以即系呢个方向咁去继续去咁顺利咧？嗬， 系咯，其实都香港咧可以借鉴一下，咁啊，尤其是咧，譬如商场入边咧本身系有啲娱乐设施嘅，咁譬如有啲古堡啊嘅装置啦。變咗一個景點咯，即係多咗好多唔同嘅塗鴉啊，或者咧亦都係當有啲咖啡店執咗之後咧，佢拆咗啲裝修啊，反而多咗人去睇下，咦，其實呢一間咖啡店究竟係本身係咩樣嘅咧？即係好多人去打卡，咁同埋咧，其實大家可以諗下香港嘅一啲參考嘅方法嘅、因為其實咧而家好多唔同嘅商場咧，譬如喺長沙灣啦，亦都係多咗好多嘅有一個商場咧。引入咗一啲卡鋪啊， 係 變咗一啲卡牌遊戲嘅集中地。 哦， 即大家都去嗰度買 遊戲卡嗰啲啊， 係啦，大家都去嗰度買 定係閃卡嗰啲啊， 遊戲卡咯。 哦、 我諗都有可能有埋閃卡， 係咯，有埋閃卡啊嘛。 係啦，咁另外咧，亦都係譬如喺炮台山又有一個商場啦，咁、就策動咗一班文青同埋一班手作人，咁、就去咗嗰度，咁所以吸引咗好多年輕人咧特登去探店。可能去買一下啲手作仔啊、然後喺嗰度睇下書啊，飲下咖啡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而家咧就係可能啊個場真係靜咗，冇乜人嘅時候，可能商場嘅擁有人，不如大家一齊諗計， 係啦， 係咯， 會唔會話用一個平啲嘅鋪租可以吸引一啲年輕人， 係 俾佢哋一個機會創業咧？ 辦法何其多啊！ 係 最緊要旺翻個場 啊嘛！你呢個真係重點啊，旺翻個場先啊，跟住搞乜都得啦。 係啊，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諗辦法令到。香港嘅唔同嘅所谓嘅死场咧，翻生啊！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财经第一线，早晨啊！朝头早嘅8:11，咁啊，继续收听紧咧就晨光第一线，咁啊，有我哋晨光财经第一线嘅，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拨通咗咧就系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上小爸 Vicky 船仔，你哋好啊！ 你好啊，星期五愉快啊！咁啊，寻日夜晚咧，亦都见得到咧，就系啊，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咧，就系39,387点，啊，升到331点，其实升幅都几好嘅。咁啊，要揾阿 Dicky 同我哋讲讲啦。除咗寻日夜晚之外啦，都想问多一样嘢，就系美国总统大选年啊，其实嗰个喺外围个股市嘅策略咧，其实唔知个方向系点样嘅咧 ，Dicky。 哇，小白呢、這个问题呢，即係如果要讲呢係可以讲到你哋晨光今日做完都未讲完。 咦讲埋下个礼拜都得㗎。 係啦，但如果要好简洁咁讲呢，咁我就唯有就係快快手咁样啦。 嗯， 几样嘢嘅先，即係讲下即係寻日港股，同埋即係回顾一下，再加埋呢就係寻晚隔晚外围股市先。咁因為尋日呢就係11点過後呢，咁出咗內地嘅一啲貿易嘅數據，簡單啲講出入口嘅數字。咁尤其是出口呢就比市場預期為之好啊。咁大家都知啦，即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刻啊，內地嘅經濟增長目標要5%，同埋你都講啦，即係而家美國大選年啊嘛，咁梗係嗰啲 V 運運啊，嗰啲所謂嘅博弈啊、制裁啊，即係梗係無日無之嘅。咁所以呢就即係靠自己啦，靠自己呢出口都係其中一樣即最可靠嘅，因為即買俾你就係噶啦嘛，係咪？要內地嘅民眾消費嘅意欲啊提升啊，再用消費拉動經濟咧，係唔得？但係要即幾樣嘢同步進行咯。咁所以出口嘅數字比市場預期為之好咧，咁同埋入口見得到都係唔錯咧，咁就即時咧就令到尋日嘅港股咧就做好啦。咁好啦，咁除此之外咧，當然啦，即市場總係會有啲即憧憬啦。嗱，呢個就未經證實嘅，只不過係啲即海外嘅媒體報導啫，就話咧，譬如話港股通啦，咁啊內地啲民眾嚟買香港啲股票，咁啊向來咧就都係有要有啲即係税項要繳付嘅，包括一啲股息税要20%俾內地嘅，咁就而家即係有啲講法就可能都會有機會即係撤銷，咁嗱，不過呢個咧就純粹係市場嘅空穴來風傳聞嚟， 江湖傳聞啊，呢個係 係啦。系啦，呢、這个可以当佢唔系住嘅。 好， 咁但系好啦，咁啊，亦都见得到，即系港股亦都因为呢头先提及嘅缘故，就寻日已经升咗啦。咁头先阿小柏你都讲啦，就系、是、美股咧都系嗱，应该咁讲，三大指数就唔系嘅，但系道指的而且确就已经系连升7日。咁啊，有啲咩原因咧？由头升到尾个寻日，咁亦都系因为有啲经济数据啦。咁就系睇到咧呢一个逢礼拜四都有噶，呢个大家都知噶啦。就係、是、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這個呢個咧就簡單啲講啦，就係、是、反映得到咧美國個就市場咧都有啲降温嘅跡象。咁啊啱曬啦，即係最緊要咧就係少少降温，少少降温咧就令到咧聯儲局咧喺年底咧就所謂嘅減息空間咧又會多翻少少。本來咧就係3次之前啊，跟住咧就覺得得翻1次，咁而家又可能慢慢多翻多1次，又變翻2次啦。就唔係講緊即係去到年底減息嘅預期，咁所以咧三大指數咧都升啦，咁而咧個道指咧都有成即係300多点嘅升幅，咁啊都唔係好多嘅啫，1%都唔到，因為人哋40,000点噶嘛，即係如果我哋香港，哇，恆指升300多点咁啊，勁啦！咁但係咧，人哋升300多点啊，即係都 OK 啦，都係升噶。咁但係即係點講都好，即係道指都係即係連升7日啦，咁亦都係繼續仲有啲即係業績公布嘅，咁啊個別嘅公司嘅業績都仍然係即係好多個壞啦，咁所以都係兩三方面嘅因素咧，就繼續咧就係、是、刺激住咧就係、是、外圍嘅美股嘅。咁仲有講到一樣啦，喺關於外圍就係咧，除咗聯儲局大家關心，咁其他央行議息咧都要留意嘅。咁啊，英倫銀行亦都即係議咗息啦。咁啊，簡單啲講就係維持利率不變嘅，不變應萬變啦。因為美國又未喐，咁啊，暫時即係歐洲各國已經咧就係、是、大家都可能會覺得佢就可能會快啲減息，咁但係暫時咧又未住，即係話都係嗰啲舊調啦。 通脹又未去到管理嘅目標啦。不過睇嚟咧，可能咧就即係英國嘅減息嘅時間表咧，可能即係會有機會略略比啊呢一個美國早啲咁多。不過大致上咧就係外圍嘅情況就係咁啦。 嗯，咁喺晶片板塊方面咧 ，Dicky 啊，其實今年首季咧全球客户嘅備貨意願有所提升，咁銷售收入咧就漲咗兩成啦。係咪展望繼續都會繼續持續上升？你又點睇咧？ 嗱，大家都一定要分清楚，即係譬如話，咁晶片行業咁究竟係咪即係成個全世界啲晶片都得咧？咁譬如話，包括香港上市嗰啲咧，咁又唔係一定嘅。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哋就咁講半導體行業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喺人工智能嘅需求都持續上升嘅情況之下，大家都可能會見到啦，即係投資市場都仍然都係對於呢個行業咧，都係仍然都非常之即係樂觀啦。包括係美股嗰啲，例如 Nvidia 呢一類啦，AMD 啊、英特爾、Intel 啊，咁仲有之前公布咗業績，亦都分拆咗唔係好耐嘅 ARM 啊，咁樣啦，仲有台積電咁啦。咁頭先提及過嗰啲咧，都係喺佢哋嗰個範疇裏面咧，都係幾中流砥柱嘅。咁我都會相信咧，即係雖然股價都幾波動，之前曾經都有個比較明顯啲嘅回落嘅，咁但係相信咧，應該都係會有機會繼續都即係跑贏整體大市嘅。佢原因就係因為畢竟即係對於人工智能，尤其是嘅需求都仍然好大咧。頭先提及過嗰啲公司咧都會受惠嘅，咁但係嗱當然啦，又要睇翻另外一樣嘢啦，就係因為而家即係中美博弈之下，咁美國商務部就已經出咗招啦，就限制包括係 Qualcomm 啦，即係高通啦，同埋英特爾 Intel 啦，一啲嘅即係晶片嘅出口去俾譬如話華為啊呢啲公司。咁啊，尋日呢個消息咧就冇太影響到即係成個行業同埋投資嘅市場嘅氣氛嘅，因為畢竟仲有好多利好消息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即係呢啲所謂嘅制裁行徑咧，其實亦都唔多唔少，亦都會影響咗頭先我講嗰啲美國公司㗎。即係你要制裁啊嘛，你唔准賣嘢俾人啊嘛。好啦，咁你唔賣啦，咁但係唔賣咪即係呢啲公司都做少咗生意咯。咁所以咧，即係琴日嚟講咧，就即係英特爾咧，同埋頭先我提及高通即係 Qualcomm 咧，都已經係走咗出嚟講話啊，即係咧其實而家可能即係有機會賣少咗俾內地啦，咁啊都可能會影響即係未來嘅業績嘅展望嘅。咁樣呢個都係佢哋已經係即係講咗出嚟嘅嘢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要理解得到就係話哦，即係如果喺我哋講晶片嘅行業或者即係籠統啲再講係半導體咧，咁都真係間間公司嘅情況都係有啲唔同啊。譬如話內地嗰啲做代工即係當然啦，即係講緊個技術咧就未去到即係最最最最高，咁啊所以咧亦都見得到佢哋即係。調翻轉咧，亦都個估值啊，以至到個股價表現咧，就相對地疲弱一啲咯嚇。 哦，咁如果你話譬如嚟緊嘅時候都見到咧，越嚟越多國產嘅電器品牌又好，又或者係佢哋手機嘅入邊嘅零件啊，用翻自己國產嘅半導體比例都越嚟越高喎。咁即係嚟緊係咪呢一類型都幾值得咧？就係留意同埋即係個積極性都幾高嘅咧。 理論上即係從憧憬嘅角度係啦，咁但係譬如話，大家亦都可能會望到啊，即係個別一啲內地嘅一啲電腦嘅品牌推出嘅一啲嘅新嘅產品，哇，有人工智能嘅喎，咁但係原來個晶片都係英特爾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呢個國產化咧係一個比較即係長嘅路嚟嘅，咁所以即係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好短線嚟講亦都難以話完全取代咯，咁所以亦都未話係即時會係有個好刺激性嘅睇法咯嚇。 明白。 咁另外講埋呢一個遊戲股嘅板塊啦，咁雖然科網股最近就好咗啦，咁啊港股重拾升勢嘅，咁但係最近又好似話到啊遊戲股呢幾個月嚟咧表現就麻麻地，咁但係最近亦都有公司咧係開始同翻譬如外國嘅一啲公司合作，或者同內地嘅一啲公司合作咧，喺內地引入咗一啲新嘅遊戲，咁交投量就突然間好咗好多喎。咁其實遊戲股嘅板塊係咪都話前景係 OK 或者點樣嘅咧？ 我自己覺得都可以嘅，咁當然啦，頭先你提到我都會諗到即時係邊間香港上市公司啦，唔係幫佢賣廣告，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喺過去咧，即係內地嘅政策，譬如話大家都可能知㗎啦，啊有個版號，咁佢先可以將遊戲裏面咧，即係簡單啲講啦，啲貨金嘅功能啦先係可以賺到錢㗎嘛，咁要批嘅，咁但係咧就真係啲版號批得快好多，咁同埋譬如話好似 Activision Blizzard 啦，咁同埋即係網易啊。 合作啊，以至到腾讯佢喺即系无论系国内同国外嗰个市场占有率之强劲啊，咁甚至乎真系去到海外市场都仍然系即系好有个别啲游戏都系亦都系一个嚟全球一个嚟，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客观嘅事实就系呢个板块咧好难睇好嘅，因为咧举个例咧，譬如我仔早排咧就去咗个同学生日会，咁系咁问啊，你觉得你个同学仔收咗啲咩生日礼物咧？咁跟住咧，即系 daddy 同妈咪咧就提供咗十样嘅建议咁样啦，但冇样啱嘅。 唔系嘛？ 系啊，因为原来而家啲小朋友咧系又唔会想要新衫啦，又唔会想要手表啦，又唔会想要波鞋啦，净系想要嗰啲所谓手机游戏里边嗰啲，即系一啲提升佢哋嘅 level 嘅 武器啊 嘛。 咪就係咯，所以咧，即係原來啊，我明白咋，即係睇到佢哋嗰啲，即係對於即係啲遊戲嗰個消費意欲咧，我就知道啲手機遊戲股咧，即係長遠嚟講仍然有樂觀前景。 所以同埋，如果買禮物俾人咧，點數卡可能都可以諗啊，而家。 但系咧，就是、如果系一个唔即系可能好嘅朋友，无端端 send message 俾你，叫你买点数卡，系小心啊！ 呢个真系要小心啊！ 真系要小心。 系啦，嗱，我最后问埋阿 Dicky 咧，咁啊见到啊，即系国策就会影响到经济啦。咁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咧近日都去到咧就欧洲多个唔同嘅国家嗰度就访问嘅。咁喺整个嘅过程入边咧，其实唔知道对于中国嗰个嘅经济会带嚟啲乜嘢特别嘅方向啊、指标啊。咁如果我哋作为普通市民嘅如何随机应变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得着更加多咧吓？ 嗱，正所谓随机应变咧，揾阿黄德基讲咧， 梗 系 啦， 系咁。同埋头先你都讲咧，呢、這个问题真系我都好想讲嘅，因为真系金融市场今日焦点啊，小白。 嗯。 讲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次出访欧洲几个国家， 嗯， 咁我谂大家都会睇到嘅，去到法国啊，麦克龙都即系完全一个非常過去對等，因為之前呢國家主席亦都招待過去佢即係童年時嘅地方，咁佢亦都好溫情洋溢咁又招呼返佢去呢，就係、是、佢以前爺爺嫲嫲帶佢去玩嘅地方。咁我覺得其實嗰、那個感覺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客觀嘅事實啦，即係法國喺而家呢一刻嘅經濟當然亦都同好多嚟奢侈品啊，又或者例如乾邑啊、葡萄酒啊，即係呢啲都係佢哋最主要嘅生意。咁邊個係一個最大嘅買家呢？咁好可想而知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即係唔好講其他啲即係各國嘅博弈啦。如果即係做生意嘅話，咁當然法國就肯定好願意同中國做生意，所以感覺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去到匈牙利啦，咁大家可能都會之而就係匈牙利係一帶一路嘅國家。咁但係我都講多少少，就是、匈牙利其實係第一個簽匈一帶一路嘅國家嚟嘅。咁所以咧就同中國嘅關係非常好嘅。咁仲有而家講寧德時代啊，大家都熟悉比亞迪啊，都會喺匈牙利或者已經係宣布咗匈牙利設廠投資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即係其實即係國與各國嘅博弈嘅關係有啲係存在嘅。咁但係其實咧有陣時即係只要即係摒棄呢啲矛盾咧嚇，咁即係多多合作，咁其實經濟嗰方面咧就真係可以即係有好多好嘅發展嘅。即係奈何就係而家世界各地就係存在住太多即係天災人禍戰爭，咁只能夠講就希望呢啲嘢咧就即係大嘅發變少少嘅就變冇啦。咁但係亦都睇得到今次外訪係取得好多經濟嘅一啲嘅成效嘅，包括簽咗好多啲雙邊協議啦咁樣。咁所以某程度上即係近期 A 股嘅做好咧，我都覺得同即係頭先我提及過呢啲嘅一啲嘅外交啊，以至到一啲嘅新嘅即係協議啊，係會有啲關係嘅咯，我都覺得。 咁所以即係好嘅國策或者好嘅經濟就可以為人民帶嚟好嘅生活啦嚇、好，今日朝早同 Dick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我係資深傾， 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餐台转了木制的，可会有留意？还是你倦记，没发现这小事？几经奋斗才平稳安居至此，我身份却似家私，盼你在意。我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炽，热恋过了只得惯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同一张梳化一块陨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好选，是你目下另有重要的事。一生最爱何时起，不足挂齿，这家私会痛，但已无人想知。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但二人却偏偏最远。已经不新鲜，同一盏台灯一片床褥，若你对他未变，还给他几秒钟我与温暖，爱到达某天想经过沸点，浪漫磨蚀了沦为真。 呢首歌嚟自魏俊生嘅《家私》，出边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5至6中级度嘅水平嘅。时间嚟到早上嘅8:30钟，听听新闻翻嚟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环一个演唱会场地清晨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现场是中环民光街33号对开的露天场地。台湾乐团五月天昨晚完成最后一场演唱会。警方在清晨5:00接报，一名21岁工人在离地大约2米的舞台上工作时，怀疑失足堕地，当场昏迷，被送去玛丽医院救治。警方到场调查，暂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元朗榕园路永宁村一间塑胶工厂和货仓发生3级火警，一名男子严重烧伤。 消防话喺凌晨12:00接报，大约五分钟后到场扑救，喺凌晨1:00将火警升为3级，并动用3条喉同3队烟雾队扑救。大火在凌晨大约3:30大致被救熄，但消防人员仍然需要在现场洒水降温，以防死灰复燃。至于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又说火场面积大，大约20米乘40米，温度极高，并存放了大量胶管，造成大量浓烟，增加扑救的挑战。而火场距离水源有一段距离，消防需要在700米外拖喉灌救，并增派人手。至于男伤者是2级烧伤，烧伤面积占身体80%，已经送去屯门医院救治。警方话火警中有3名员工自行疏散。美国各地校园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活动持续。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示威者一直要求校方终止与以色列国防部的所有研究合同。他们在星期四下午封锁校园停车场的入口，并在附近街道抗议。警方其后到场驱散示威者，期间双方发生推撞，几名示威者被警方带走。校方说停车场在事发3小时后重开，而在路易斯安那泽维尔大学，学生不满校方邀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在星期六举行的毕业典礼发表演讲。校长魏瑞特其后向教职员和学生发电邮，宣布取消有关邀请，形容是令人遗憾的结论，但是表示绝大多数学生希望能够不受干扰地享受毕业典礼。学生会就赞赏校方聆听他们的担忧。日经平均指数报38,664点，升5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8.31美元，卖出2,348.8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55.51，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8，人民币7.223。英镑兑美元1.252，欧元兑美元1.078，欧元兑美元0.661，新西兰元兑美元0.60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至星期一天气渐转不稳定，有几阵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慢车少少啫。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车多少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就比较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油塘村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丽围。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啦，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宝云汇对出。 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啦，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马场，去大埔方向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六月二十三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星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和和患上急性白血病，众人都极度悲伤，然而没一个骨髓适合移植给和和，骨髓库终于找到适合的骨髓，但捐赠者突然反悔，绝境之下少露竟然有一个惊人的提议。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健威，你咁大个仲喺度玩玩具？ 系咯，呢啲唔系普通玩具嚟噶。 唔系普通玩具，机械人啫，仲唔系好普通？ 就咁机械人啊，梗系普通啦。我呢只系变形机械人嚟噶，变形玩具真系历久不衰噶。想知点样欣赏变形玩具？咁你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奥运会英文我们就知道 Olympics 嘛，法文又怎么读呢？ Les Jeux Olympiques， 法文就跟英文看刚才这个就完美示范了，法文的形容词是摆在名词后面的，个次序就变了倒回转， 是 Games 摆前面之后才是 Olympic。 是的，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将自己部手机同埋手机壳从内到外，又从外到内、哦、都做清洁嘅。 咦，手机壳咧，我呢啲咁有洁癖嘅人咧，我手机壳我每一日咧翻到屋企，我都系拆出嚟用水洗嘅。 哇， 系啊，每日都系噶，用水洗咁，跟住我先会安心嘅，因为手机有阵时候你仲会摆喺床嗰度用噶嘛。 嗯、哦，系啊。 咁但系嗰个手机就唔可以用水啦，咁就会都会用酒精消毒咧，去到帮佢抹翻干净咁样嘅。 但系你平时如果是用水啦，咁万一如果你用酒精消毒咧，直接将嗰啲酒精喷落部电话度就咁抹啊，定系点样嘅咧？ 我系会喷落个电话嗰度，但我有芒贴啊嘛。 哦， 系啊，我有个芒贴嘅，咁啊喷落去，跟住抹，跟住就将嗰个已经好干净嘅手机保护壳咧，又再套翻上去咁样啦。 系啦，如果你冇芒贴嘅话，系小心啲嘅。咁啊讲咧，就话如果你系直接用搵啲酒精啊，或者清洁剂啊，甚至一啲漂白剂咧，直接咁样喷落部手机度咧。 啊，西啊， 有啲咁嘅嘢嘅， 好絕喎、啊，啲菌一定死喎、 啊、 呢招。 係啊，咁咧一嚟咧就係、是、有可能你啲水咧唔小心噴咗落你插電嗰個插電位啊。 哎呀， 係啦、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當你如果係用太多清潔劑，啊、即係你已經用咗漂白劑啦，你話、啊、你咁勁嘅時候咧，其實有可能咧本身手機表面咧其實係有一層嘢咧係諗住我嚟防指紋嘅，咁、啊、但係你一噴咧。咁啊，侵蝕性太強啦，佢都冇 expect 過，平時諗住你揾隻手掂嘅啫，冇諗過你揾埋清潔劑噶嘛，咁、嗯、所以咧最後尾可能會溶解咗嘅。 哎呀， 係啦，咁你所以就話啊，點解我成日掂部電話，哇咁鬼多指紋嘅咧、啊？其實可能係你太清潔啦，係、啊、啦，就破壞咗嗰層嘢。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咧，就係、是、你揾一塊好少少嘅清潔布啦、 嗯， 然後染少少酒精咧，咁然後就慢慢抹嘅。咁同埋咧，最緊要係乜嘢咧？如果你咧揾一啲紙巾抹啊，嗰啲紙巾咧係有碎噶嘛。即係你濕咗水之 後，係啊，濕咗水抹就唔得，唔得呢啲唔得。 嗱，你啲碎咧就會跌咗落去個插電口度噶啦， 即係小心啊！ 哇，係嘛？呢啲真係要小心啊！ 係啊，咁啊，所以就真係呢啲位咧，大家要留意住。同埋咧，你嗰啲紙巾碎啊，或者你嗰個頭咧，插電個頭咧，如果太濕啊、太污糟，佢有陣時你見到個電話都有個 report 俾翻你嘅，就話佢不能夠正常操作。係 啊， 係啊，咁你就 我都有試過， 咁就唔好再夾硬插入去啦。 係啦，你俾少少時間 佢。时间佢系啦， 我嗰阵时系我唔小心湿咗水， 哦，我系跌咗落雪地嘅嗰次。 咁佢 warning 你嘅时候，你有冇即刻掹翻出嚟啊？ 梗系有啦， 系啦， 同埋其实佢自动断我电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根本都插唔到噶啦， 系啊， 咁所以大家可能留意多啲咯。 啱噶，佢唔断你电，你部机会烧噶。 系啊，好彩佢断咗我电，但系我又心急啦，我又好想快啲用部机。 跟住最后都系插翻入去，跟住烧咗。 我咁又冇，我又插翻个电嘅，咁但系最后屘佢好似系咁话唔得，唔得，唔得咁样，所以最后屘咧都系跟翻手机嘅指示，咁大家。记得今日最好就是一起清洁下部手机啦。相信大家唱 K 的时候都一定会用到咪噶啦。不过究竟咪是怎样发明的呢？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主要功能就是将声波入面的压力转化成为可以震动的电压或者电流。最早的咪其实就是由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在1876年发明的。当时就是在发明电话的时候用到的。贝尔的电话就用了一种叫做水咪高峰的装置。其实它是由一个振膜和一支针组成的。 咁针就会浸入去一滴带有酸性嘅水入边，根据针嘅深度，水嘅电阻就会变化，从而产生变化嘅电流啦。去到1920年代尾，贝尔嘅实验室入边亦都开发咗动圈式嘅咪高峰，即系我哋而家 K 房入边用紧嚟唱歌嗰一支咪。动态咪高峰入边咧会有一块振膜同埋有线圈，佢嘅原理就系当我哋讲嘢嘅时候，就会令到个振膜喐啦。而呢一个振膜同样亦都会令到喺线圈入边嘅磁铁两极之间咧不停咁样喐嚟喐去，最后就会产生一个小小嘅电压，而电压亦都会随住声波而变化。因为佢低电咗，咁所以咧唔需要摆一嚿好大嘅仪器，就算系驳长线都系冇问题嘅。而呢一款嘅咪亦都大量应用喺唔同嘅场景，譬如喺台上面歌手唱歌嘅咪，或者大家 K 房入边用紧嘅咪啦。原来咪一开始就系因为发明电话嘅时候所发明噶，都系因为有咗咪，我哋唔需要讲嘢咁大声，都可以将我哋嘅声音传播得更加高、更加远。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警星的时候了。今天我们除了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林启森总督察 Sam Sir 之外，亦都有港岛区交通部道路安全组的黎卓峰督察 Michael Sir 上到来节目的。今次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提升长者行人安全的资讯。Sam Sir 早晨， Michael Sir 早晨。 是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Vicky。 Sam Sir 啊，我记得咧，长者行人安全呢一个题目咧，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噶啦。我亦都知道咧，喺过去长者涉及行人致命嘅交通意外入面咧，亦都系占咗总数超过一半。唔知道最近呢一年有关于长者行人嘅伤亡数字系升定系跌咧？ 系啊 ，Vicky。咁2023年全年咧，涉及年龄喺65岁以上嘅长者行人致命嘅交通意外咧，总共有39宗，占咗行人死亡嘅总数就超过六成。咁对比2022年咧，系增加咗一宗。咁其实咧，由上年年中开始啦，咁我哋交通总部咧都见到相关意外咧有开始上升嘅趋势啊。咁所以我哋由第三季开始啦，一共统筹咗三次咧全港性针对行人违例嘅专题宣传同埋执法行动嘅。 唔怪得知呢半年嚟，我系咁见你哋又宣传安全过马路，又预告全港执法，仲有一啲大规模嘅执法行动添。其实警察做咁多嘢，都系想救得一个得一个。咁成效又系点呢？ 系啊，咁经过咗咁多个月嘅努力之后啦，咁我哋睇到2024年咧头三个月啦，咁涉及长者嘅致命交通意外咧，系对比上年嘅同期12单啦，跌到今年嘅同期咧得4单啫。咁咧，我哋好希望啦，呢个跌幅可以保持住，因为意外咧一单都嫌多嘅。每一个数字嘅背后咧，其实都代表住一个屋企咧系冇咗至亲。咁警方咧系会继续努力去揾更加多唔同嘅途径啦，提醒长者咧要安全咁样过马路噶。 我自己平时过马路咧，都成日见到有啲长者过马路有啲唔好嘅习惯，例如就系中意企出去行人路嘅边缘啦，有阵时咧甚至系会心急冇遵守交通灯横过马路等等。Michael Sir 啊，通常涉及行人嘅交通意外系点发生嘅咧？ 系啊 ，Vicky， 其实长者行人喺道路上嘅风险咧系不容忽视噶，稍不留神意外就会随时发生，而长者往往就系意外入面最容易受伤嘅一群。其实发生意外都不外乎呢几个原因，包括过马路嘅时候唔留神，其次就系冇使用行人过路设施过马路，仲有就系冇遵守交通灯号过路等等。所以我哋成日都希望提醒老友记，过马路嘅时候几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善用行人四宝。Vicky 啊，仲记唔记得四宝系咩呢？ 记得，绿色人像灯、斑马线、行人天桥同埋行人隧道啊嘛。 全中啊！其实就算是等紧绿色人像灯，我哋都要时刻小心马路状况，唔好企喺行人路嘅边缘，企咁出有可能俾行驶或者转弯嘅车辆撞到。企嘅地方最好系可以令你望清楚四周围同远处驶近嘅车辆。记住啊，驾驶者亦都唔一定睇得到你，所以唔好以为第一第手车辆一定会停低让你啊。 是啊，咁咧，我喺度咧都分享翻一单涉及长者行人嘅不幸致命嘅交通意外啦。咁就喺上个月啦，4月16号，咁一名68岁嘅婆婆咧喺愉景湾海晴径嘅时候咧，就被一架校巴撞到，咁啊卷咗入车底，头部咧就受伤昏迷添啊。好唔好彩咧，一日之后咧就过咗身。咁事发当日咧，其实阿婆婆同孙女咧系翻紧屋企嘅。咁孙女咧揸住嗰个气球咧，就突然间俾风吹走咗。咁婆婆一时心急啦，就为咗同孙女咧去追翻个气球，冇睇清楚个路面情况咧，就冲咗出马路。咁喺呢个时候咁啱有个校巴驶过咧，未能及时停车，最终咧就引致呢个不幸嘅交通意外发生。所以过马路咧要小心咧，唔单止系口号，而且系真系要切实咁样做到啊！咁而家提醒咧各位老友记啦，无论跌咗啲咩起马路，千祈唔好心急，望清楚路面嘅状况，確保自己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先至好返转头執啊。有啲嘢係可以再买，但係生命呢係冇价㗎。 啱啊，近排係咪都经常落雨嘅，好多长者呢都为咗心急避雨而乱过马路，又或者呢唔用过路设施喎，真係睇到呢都真係吓亲同埋险象环生啊。我仲睇到呢一条车 cam 片，当日呢就係天雨路滑，有个老伯伯担住把雨遮，咁横跨四条行车线，去到半路呢仲跨栏喎。点知成个人失平衡咁样跌倒，老伯伯霎时之间就跌低起唔翻身，好彩途经嘅车辆又及时停低，如果唔系真系后果严重啦。 其实系噶，本身落雨天嘅能见度咧就好低，路面亦都湿滑，行人喺过马路嘅时候本身都有跌倒嘅危险，而且视线亦都会受雨遮阻挡，更加难咧去睇清楚一条马路，而司机咧亦都未必察觉得到。这个伯伯其实是做一些既危险又违法的行为。首先他没有使用行人过路设施过马路就已经很危险了，还要在落这么大雨的时候横跨四条行车线就更加夸张了。跨栏这个动作本身对长者来说都有难度，伯伯还要一边担遮一边跨栏，最终失平衡就跌倒了。其实在雨天驾驶者的视线已经受到影响，好在那位司机可以及时停低部车，先防止到一种交通意外发生，如果不是后果不堪设想。 是啊，那我在这里都想提醒各位老友记，任何人都不可以是攀越啦，或者是穿过路边或者是马路中间的分道带而进入车路的。违例者咧系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000蚊噶。 行人安全除咗要行人遵守交通规则之外，仲需要驾驶者嘅专注。有一次我就见到一个工人姐姐推紧一个坐轮椅嘅伯伯过斑马线，但系就因为行人路有少少石级，推紧上去行人路嘅时候，后面就有一架车心急驶过，架车同佢哋两个人嘅距离真系非常之近，真系好危险啊！咁咁啱咧，就有位交通警见到，即刻截住咗架车。所以话咧，唔系净系靠行人嘅努力，而系所有道路使用者共同嘅责任嚟噶。Sam Sir 啊，又可唔可以讲下作为驾驶者啊，又应该有啲咩要注意呢？ 冇错啊，道路安全咧系人人有责嘅，驾驶者咧亦都需要做到咧遵守法律啦、守纪啦。因为一时嘅唔留心咧，系足以酿成意外，令到自己同埋其他人严重受伤噶。要安全咁样驾驶咧，当然系唔少得专注、忍让同埋守法啦。所以净系守法系未够噶，仲要保持住良好嘅心态，礼让其他人。长者行人咧年纪大咗，反应真系唔及啲后生仔噶，未必咧可以及时察觉到有车辆驶近，所以驾驶者咧系应该俾多啲耐性同埋空间，令到咧长者有充分嘅时间过马路。如果人人咧都可以保持礼让同埋合作，顾及他人，道路咧一定可以更安全噶。 香港人多车多，过马路嘅时候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咁唔知道警方喺长者行人安全方面有啲咩宣传同埋教育活动呢？ 其实警方一直以嚟咧都非常注重长者行人安全。喺今年嘅3月27号咧，交通总部就联同咗道路安全议会、慧贤雅集同港岛总区道路安全组，就到访柴湾循道爱华村服务中心，向长者宣扬道路安全信息。活动就吸引超过60个长者踊跃参加。当日除了有讲座和播放道路安全宣传短片之外，还有4位香港小姐得主和我们交通安全吉祥物红 Sir 和柳心蛋主持问答游戏，就和长者互动，派发一些纪念品和宣传单张。其实警方希望就透过这些活动 提高长者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时刻保持专注，忍让守法，减少意外发生。 是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亦都会向驾驶者呢是进行宣传的。啱啱过咗去嘅五一黄金周呢，警方就联同旅游业界嘅代表喺4月22号啦，喺尖沙咀一带视察同埋派发一啲宣传单张，发现呢有旅游巴呢係占用咗上落客位，咁样呢係唔单止造成阻塞啦，更加会为其他道路使用者带嚟不便嘅。如果呢係成街嘅违泊，行人过马路呢就需要涉车啦过马路啦，增加咗意外发生嘅机会。所以警方提醒旅游业界和市民，如果司机违例泊车是会造成交通的严重阻塞，或者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的时候，除了会作出票控之外，亦会在没有警告之下将车辆拖走，以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除了加强长者行人教育和宣传，我想执法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行人和驾驶者分别又有什么执法行动呢？ 其实为了提升行人和驾驶者的守法意识，交通总部在今年3月统筹了一个全港性的执法行动，联同各种区交通部人员打击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和司机不专注驾驶的行为。警方除了日常执法之外，亦会善用流动摄录器材增强搜证的能力，以提升执法的效果。我们亦都有安排便装人员去票控乱过马路的行人家。 咁执法行动的成果又是怎样？ 针对行人执法呢，包括没有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和身处行人过路设施15米范围内而没有使用的等等罪行呢，警方在行动入面呢共发出了1374张传票，当中有80%呢就是涉及没有依照交通灯号过马路的。而针对司机不小心驾驶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不遵守交通标志或路面标记、没有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行、驾驶时使用手提式通讯设备同酒后或酌后驾驶等等的罪行呢，警方对违例的司机一共发出46张传票和223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当中大部分都是涉及超速驾驶、驾驶时使用手提式通讯设备、不遵守交通灯号和不小心驾驶等等的罪行。行动入面还有8个人被捕，当中有4个人是酒精呼气测试中酒精浓度超标的。 交通安全真的很重要，无论意外是大是小，都可能会为受影响的市民和家庭带来永远都弥补不到的伤害。 所以警方在这里呼吁市民，无论有没有警察在场执法，都必须要时刻遵守交通规则。警方亦都会继续监察住交通意外的趋势，适时咁进行专题性的执法行动，从而减少交通意外啦，同埋保障市民的生命，提升道路安全噶。 喺呢度我都有一个活动的呼吁啊！喺2024年嘅5月18号星期六，我哋港岛总区交通部会有一个道路安全活动，名为跑步单车两项铁人体验日 K 道路安全宣传活动2024。个活动就会在这个海滨休憩站湾仔会展站 A2 出口，时间就是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希望到时候就见到你们的参加啦。 真是麻烦 Sam Sir 和 Michael Sir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长者行人安全的资讯啦。好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今年头3个月涉及行人的意外真是少了，希望在行动完结之后，市民都可以继续保持守法的意识。在节目的最后，希望各位老友记过马路的时候紧记要遵守交通规则，看清楚没车先好过马路，切勿贪快咁乱咁冲，引致意外发生。大家见到长者过马路的时候，都可以望多眼扶一扶，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无论是司机定是行人，几时都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Bye bye。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抵近。 你好啊，大壮咪。 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大壮开麦环节入边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大壮麦嘅。早晨，大壮麦升堂啦。 早晨，小白。 早晨。咁啊，今个星期有冇啲特别嘅案件，又或者系得意嘅法律，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 得意嗰啲就唔喺本地喎，啊望到喺美國咧有宗咁嘅訴訟啊， 係係咁啊美國梗係啦，美國佢哋乜嘢都可以打官司噶嘛， 咁啊係，不過呢宗咧就香港都會有嘅呢啲商標嘅嚇爭奪戰啊，或者應該係講咧就係話有人話侵權話第二啲人啦， 咁啊商標真係好多喎，就算我記得區風油嗰一紮，其實佢哋啲商標都有好多唔同花款啦、 啊。是的，以前仲要找个人面吓，面色吓，即系认住呢幅相咁嘅样 啊。系啊系啊。 咁后来嗰啲我哋可能嗰啲咩底衫定粒衫咧，好多人认为商标就即系喺条颈后边嗰个嘛。诸如此类，不过今时今日咧就发展咗好多嘢咧，都被视为商标嘅。 系喎，咁即系商标，其实同我哋一般人嗰个定义法律嚟讲，其实可能都有少少出入嘅。 一般人就要睇多啲啦，即系都几阔啊，即系小心唔好误堕法网啊。 系啊系。 咁呢宗美国上演嘅案件咧，就系、是其实香好多香港人都熟悉噶啦。一个三间咧、就告呢个四间啊。 哦，咁样啊，哦 吓。三间咧就好多人都知道系啲体育用品啦、 啊，运动用品啦、啊，系 啊。咁、啊、四间咧，其实咧我自己以前见咧都唔止一个商号咧系用四间嘅。不过呢次呢个咧就咪叫时装品牌咧吓咁因为佢就系好多时喺个衫袖上面咧、长好短好咧就有四个圈啊，即系四条间咧。如果正面睇，有啲似咧系旧底咧有啲中学咧做啲冷衫咧。 哦， 有好多学校嗰啲靓靓小学生啊，或者系学生哥哥妹妹都系有件乜冷衫噶嘛？ 系啊系啊，望起上嚟都几靓仔下噶吓。 系咯，咁今时今日咧，啊呢、這个品牌真系哇，要储好耐钱啊！如果买咧先买得到噶嘛。而且就好似系另外仲有一个，我都唔知嗰个系法国国旗定荷兰国旗啲墨色水。咁砌合，咁点都好啦吓。咁啊，好明显咧就系、是、三间咧就比较。一个早期啲出现嘅品牌啦，如果系中意睇足球甚至其他嘅运动，你见到嘅，不过足球好似最早嘅、 啊、足球系最近。如果你话同呢啲间又好啊，嗰啲一踢一辣啊咩都好嘅话咧，就梗系又要讲下呢一个德国队嗰件波衫啦。 啊，咁啊，咁就真系好多历史花絮讲咗出嚟啦。 咁梗系啦。 啊，咁啊，好似咧睇翻佢哋自己嘅官网啊，稳阵啲啦吓，都系话咧佢哋原来系1949年已我哋建国嗰时候，咁咧就德国话有两兄弟咧，嗰阵时就系西德嚟啊，咁咧就一个咧就系、是、主力咧做咗一个牌子啦，咁啊后来发展有三间啦。咁另外一個兄弟咧就做一撇啊嘛，啲一捺定一撇文中文嗰啲書法老師， 係啦，要問佢哋啦嚇， 咁啊樣，咁啊三間就住一撇咁啊樣，就好多時啲足球鞋，其實我睇翻咧1950年代嗰啲足球鞋咧，成對係咪叫水 boot 咁啊？ 係啊， 冇乜間喎，嗰啲真係成對 boot 啊， 嗰啲啊齋啲啦，望起上嚟嚇， 係啦，揾條唔知。白色鞋繩仲要翹幾翹咁樣，咁直到明顯啲咧，即係66年世界盃我都未係特別覺得有都有噶啦咁樣，但係70年咧就多啲啦，發揚光大啲啦，咁啊可以見到就係、是、咦，似乎好多歐洲球員啊三間嘅喎，南美球員一撇就係球王比利咧， 係喎，嗱你咁樣講好似有啲印象啦， 咁所以好明顯嘅，譬如啊。碧根巴華大帝嗰啲就哇，成個國家隊啱先你講及啦，三間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咁啊70年仲未興喺個喺件衫度，唔好話做廣告啦，間都少嘅，後期去咗74年就開始有啦， 係咁啊，真係 荷蘭球王奧魯夫啊，咁當年咧就得意嘅地方就因為74年就喺西德度踢噶嘛，德國世界盃決賽嚇。咁當然咧，就呢個三間隊咧，即三間牌咧，就似乎都幾包辦係嘛，唔知咩特約。咁所以見到啲各隊球隊啊，無論係南斯拉夫啊，定係咩都有三間， 即係好似承包咗咁樣啦。 啊，係啊，咁荷蘭隊都少不免咧，即係最出名一件橙色波衫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橙色咧就三間，咁但係高魯夫咧就係冇同三間有合同噶喎。啊，佢就同呢個一撇定一捺 一捺嗰、那個 係啦， 咁所以咧，成隊影嘅相出嚟咧，好多時候做 poster 或者海報 啊， 賣廣告嘅時候就要登出嚟。嗱，呢隊球隊都著我哋啲波衫啊，用我哋啲波鞋咁樣。零零舍舍影咗荷蘭隊咧啊，佢個阿大隊長嘅高魯夫就唔下意啊嘛。咁所以喺三間嗰、那個海報咧就出現個得意嘅影像啦。 嗯， 因為高魯夫就唔可以幫三間賣廣告咧，佢膊頭上面嗰三間搣咗一條噶。 哎呀，咪都好似俾人搣柴咁咯，陰公 兩畫啊變咗啊兩間咁樣。但係佢著嗰對球鞋就一別噶嘛。 啊， 咁、那個海報點搞咧？啊，佢又得意喎，啱啱好有個細嘅類似 sticker 啊呢啲黏貼嘅東西咧，寫住啲唔知咩嘢遮住咗。 哦， 鞋。 是喎、哦、因为以前的年代冇咁多 Photoshop 㗎喎、哦。 是啊都要啲功夫㗎咁样。咁有时候啲人睇嘅时候就觉得啊几得意咁样。咁所以呢就以前就咁啦。咁、啊、后期呢好多时装品牌呢就会同呢啲体育界呢咪叫咩 ?crossover。 crossover, 是啊。 是啦、啊、哇 ,crossover 好贵又唔知道、啊、踢唔踢到波就唔知啊不过即係冇錢都唔使 買。總之就係行出嚟著咗佢件衫或者鞋咩都好啦，輸人唔輸陣先。 係係輸人就唔好輸陣啊嘛。咁好啦，問題就係睇翻佢啲即係照報道嗰啲，佢提出話點解人哋侵佢權咧啊，都幾得意。咁如果四間咧係話佢由三間演變嘅，咁、佢可以縮翻。即係變翻兩間啊，一間咁都可以告到噶咯咁樣啊，咁唔使講五間咧都中招啊。 係啊係啊係啊！ 我記得有一個咧就報稱咧就係瑞士嘅品牌，其實好多年前都話四間噶啦。 嗯， 唔知道有冇打個官司都要查下先知啦。 嗯， 不過人哋都似乎壓立咁樣。 哇！咁啊，如果佢哋咁樣講嘅，又四間又喺度告三間，三間又喺度又話兩間四間，又係大家唔啱嘅。 數啊唔止喎。 係啊， 當年咧本來咧佢最初就喺香港嗰陣時小朋友嘛。咁啊，見到呢啲三間一撇翻嚟咧，就見到啲哇啲大哥哥球星咧就著呢啲嘅，即係問下啲價錢，哇！當年香港普通啲人嘅收入咧，即係都係幾百蚊啫嚇。嗰啲可能一條褲都三十幾蚊，幾乎咧交學費都交曬去。哇！咁但係今時今日香港就好進步啦，好多人都可以中意著幾多就著幾多啦咁樣。咁但係當年嘅演變咧，就見到唔係淨係間同撇喎，啲溝埋噶嘛。咁又有間又有撇啊，有啲少一條間又多一條撇咁，要告起身嚟咧，打親呢啲官司咧就係、是、真係使好多錢嘅。 係咯，淨係我哋講香港最傳統嗰啲紅白藍，咁又可以同邊個訴苦咧？係咪？ 啊，有排搞係真係告起身嚟，因為咧就大家要攞翻啲圖紙啊、圖積出嚟噶嘛，唔係圖紙就算係自己即係話嗰個設計師咧咪。或者個設計室咧、最開始嘅時候點樣係咪發展啊 ？develop 嗰個 concept 啊，個概念啊，點樣嚟？咁其實好多呢啲案件啦、又話呢個台燈係佢抄嘅，又話張台係佢抄嘅，咁係我哋見到好多車咧，近期嗰啲咧，個頭啊唔知似邊款， 係啊， 天下文章。 一大抄，其實唔係淨係講話車個形狀先啦，你淨係講車嘅牌子，我諗其實唔係唔熟嘅話，你可能都會覺得個個都係一係有啲圈啊，一係有啲直不甩嘅嘢喺度咁樣，其實大家都係覺得係容易混淆噶。 啊，係啊，因為佢告起身嚟以前。真係講啦，譬如啲燈飾展覽咧、有時候佢哋攞埋啲禁制令，即係話唔准賣呢啲燈啊，咁呢個燈係抄我哋咁。咁提人家好快速嘅抗辯咧，就喂唔係，我係有參考唔係抄考嘛，即係有第二啲噶嘛，喺嗰度攞到靈感噶嘛。問翻轉頭，喂，你嗰支燈啲靈感定係咩咁？喺邊度攞翻嚟咁？咁啊，真係有排打嚇喺度燒銀紙嘅。 我、可能係周公俾我嘅靈感，咁你又咬我唔到喎。 嗱，民事燒銀紙啦，刑事都有嘅，因為如果係真係侵犯商標本身咧，都有一條法例噶嘛。 係 咁都有條商標條例啦 ，trademark。咁、但係商標咧，就好多時嗰個舉證咧，就有多少喺翻個辯方度嘅。即使佢自己唔知咧，甚至乎唔懷疑嗰樣嘢自己喺嗰個銷售嘅時候咧侵權咧，佢都要證明自己採取一切合理可行步驟喎。咁即係攞住個mic仔去問邊度咧咁樣。咁、有個小故事啦、有個商場咁有位阿太咧、可能真係。先生俾得錢多啦，當然佢自己都本事啦，咁、開個店鋪咧就賣時裝啦，以前好多興噶嘛，咁佢賣下咧，咁好多時啲叫咩 sales 啊， 嗰啲營業員啊經過又介紹嗰啲只貨嗰只貨咁，咁啊賣咗一隻咧就英文字打喺個背脊度嚇，咁啊係嗰啲即係教會即係聖人嘅個名啦， 姓乜乜 咁啊樣，英語咁啊樣，咁啊都嚇以為冇嘢咪買啦，點知有一日啊執法部門上門啦，咁啊跟住拉人啦，咁啊封艇咁啊檢控啦咁。咁原來咧嗰只咁啊字啊寫喺背脊姓乜乜咧，係有註冊嘅人哋。 哦， 嚇、啊！咁問題就咁啦，你買呢啲係咪真係次次要走去 check 啊查冊咧？咁冇咁啊冇盡到一切合理可能步驟喎，可能啊。咁但係點算咧？咁就打啦，咁啊樣打。啊，咁啊俾人發現就咦，原來註冊嗰個乜咧個商標咧係用嗰啲叫咩 capital letter， 係大街 block letter 咧大街 啊。 咁但系咧，写喺呢啲衫啊、啲衣物，即系被检取衣物嘅背脊咧，就是、草书嚟，嗰啲英文嗰啲草书咧。 哦，字体不一啦。 吓、啊，字体不一咧，就系、是、啊，因为商标嘅嘢咧，就唔系净系讲啊嘛。你记得以前有啲咩富豪啊、超级大富豪、夜总会嗰啲咁 样。我记得。 你告佢就话你唔系写 very rich man 啦、啊，你做乜写翻人哋嗰、那个？唔知系咪瑞典嘅名啫咁啊？好啦，咁一样啦。咁而家就睇下，喂，佢只虽然读出嚟口语咧就系、是、一样啊，整出嚟个乜唔同啊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检控方打到落尾，咦？点解辩方好似乜嘢都唔争议咁嘅？我谂下谂下，咦？弊啦，原来咧嗰、那个对翻嗰啲公仔咧系唔同嘅。咁、 哦、 啊，正都系想打算修订控罪啦，因为。有權噶嘛？一日未完件案，佢想話改做咩咧？你控罪裏邊咧，除咗係直接侵權之外咧，仲有一樣咧，就叫做叫做影射啊，包括即係話類似嘅嘢嚇，即係香港電台咁，你叫我呢個叫香港大電台，咁人哋話以為真係 RTHK 咁咪影射咯。 哦，唔怪之得啦！一講到影射，我諗咧，其實真係要搞嘅話，就有排搞。香港周街啲嘢都係影射啦，其實。 好容易嘅咋，不過嗰宗案件好在主審法官咧擲身人口就係睇到，咦喺證據上啊程序上咧，如果咁後嘅階段再修訂咧，就對被告即係、就是、好似唔公道咁。咁啊咩啦，冇事啦，咁啊語重心長就話嗱，睇你都係出嚟即係做下小生意去過日神，你第日即係。小心 小心啲啦，系啦， 货摆上橱窗，唔好就咁乱摆啊！ 系啊，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少少嘅例子，话俾我哋嘅听众听。如果大家都系谂住啲小生意嘅嗰啲影射啊各样嘢嘅嘢咧，就自己留意多啲啦吓。 系咯，香港法治之区啊嘛。 啱啊啱啊啱啊！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众威，下星期再见，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稍后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咁而家系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6，即系中级度嘅水平啊。 系啦，咁啊星期六日如果大家要去玩嘅话咧，咁啊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如果落雨嘅，咁啊喺户外地方嗰度玩嘅话咧，就要避一避，咁啊千祈就唔好湿啦，咁啊，健康先系最紧要嘅。 有唔少人都认为菇只系普通嘅食品，但系原来睇落去平平无奇嘅菇啊，都可以拯救世界嘅。因为菇菌嘅根部系菌丝体，佢能够分解同埋吸收废弃物，唔单止可以制作为唔同嘅应用物料，好似系取代塑胶、砖头等等。而最近就有荷兰的公司用蘑菇的菌丝制作成为棺材，用蘑菇制成的棺材可以加快分解的过程，只需要30至45日，它就会慢慢转化成为有营养的堆肥料了。所以菇菌类是非常之有价值，应该要多些向大众推广菇的可持续概念。 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五月十号星期五嘅朝头早，又要揾嚟唱唱。早晨啊，唱。 早晨啊，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有以事论事啊！嗱，今集嘅以事论事咧，就会同大家睇下教育事务委员会咧点样去讨论呢个职业训练局嘅职业专才教育工作啊。话说咧，有一啲议员咧就关注到咧呢个职业训练局咧同内地嘅职专咧系咪落实学历互认咧呢、這个议题上面咧，佢哋好关心嘅。话说呢个职业训练局嘅执行干事啊，唐志强咧就表示啦。目前咧，同內地嘅個別院校咧有一個聯合嘅培育嘅課程嘅，等到我哋香港嘅學生咧完成咗香港嘅課程之後咧，既可以得到呢個職業訓練局嘅高級文憑啦，但係同一時間亦都可以得到內地專業嘅文憑。佢究竟期望呢一個計劃帶嚟一啲咩效果咧？點樣可以幫到學生之餘，又幫到香港咧？想認識多啲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七點三十五分嘅議事論事啊！ 咁另外咧，去到十點半晚上亦都有下一。站喎，系嘛？ 冇错，呢个下一站究竟系咩节目咧？几得意嘅，通常你一谂起咧，下一站你谂起天后嘛，咁啊，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纪录片嘅系列嚟嘅。究竟下一站系边度咧，都唔知道嘅。点解咁讲咧？嗱，呢个节目咧就系主持人咧就会喺上海嗰度搭住个铁路，搭住个地铁啦，然之后佢随机咁样去聊嗰啲乘客去倾偈，咁啊睇下咧发掘啲乜嘢奇人异事，就跟住佢落车，一齐跟住佢去睇一个乜嘢嘅地方。他们真的上了地铁随机地捕了很多人，就找到一些有趣的就跟着他去拍了。今集呢第一集呢他会去到哪里呢？他找到一位呢很特别的学者，你看他样子你不知道他做什么，是哪一方面的学者来的。他就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徐家汇的藏书楼，那个藏书楼呢就有一个好像图书馆的地方，就蕴藏着56万本外文的书报刊。是啦，咁係有关专家同学者呢追寻历史踪迹嘅一个宝藏啊。1847年呢个地方嘅起号啦，咁当时係见证住呢个东西方文化喺上海交汇嘅一个历史时刻。咁呢一个徐家汇嘅藏书楼呢里面蕴藏啲书就係嗰个年代嗰啲书啦。咁对于研究呢一啲书籍或者研究当时历史同埋文化嘅学者嚟讲呢好重要嘅。咁如果大家都想睇下呢个咁得意嘅节目呢，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嘅下一站啊。 哦，唱啊，你中唔中意睇书嘅呢？ 我中意睇书嘅，但係而家越嚟越中意唔係睇实体书。因为实体书咧就屋企冇位摆啊，咁所以系啊都有睇，不过就即系呢啲咁嘅藏书咧就开始越嚟越想减少啦。 系我屋企咧最近亦都买翻书啊，即系我自己买翻书。我本身咧都系中意睇电子书嘅，咁但系咧咁我瞓觉，即系你临瞓之前咧，如果仲睇紧电子产品，我觉得好似唔系几好。同埋咧，因为我真系好中意行书局，你一行咗入书局咧，拎唔拎翻本书走咧，硬系觉得过唔到自己，搞到我而家屋企而家劲多本书，但系冇乜睇过嘅。 但系睇书系好一个好好嘅习惯嚟，但系睇书。你又唔睇電子書，你夜晚臨瞓前咁，你又要開曬燈，會唔會又瞓唔得著咧？ 我會開暗啲咯個燈。 咁啊，對眼睛又唔好喎、啊。咦？咁點搞啊？ 哇，好複雜啊呢、這個問題。 我都唔識解答。 我之前係氹自己瞓覺，我係睇《戰國策》咯，嗰本真係瞓著咗。 睇歷史啊，真係令人哋吹到眼瞓啊！真係。 同埋因為我嗰本真係文言文啊。 嗯， 即系文言文嗰本我真系瞓着咗，可能如果佢唔系文言文，佢系白话文咧，我就冇咁容易瞓着嘅。 咁你会唔会发梦都即系讲文言文嘅咧？真系都几有趣的。 哇，呢、這个我又冇试过，试下睇多几次先。咁所以咧、大家记得留意十点半晚上下一站啦，去到5月11号星期六嘅八点半有啲咩睇咧？ 听晚八点半咧送俾大家青春气息啊！嗰、那个戏咧就系戏剧嗰个戏啊！咁呢个节目咧就系透过呢个香港呢个资专设计学院嘅电影电视高级文凭课程嘅同学仔，佢哋拍嘅毕业作品啊，佢哋用呢个短片成为呢个毕业作品，咁我哋拎出嚟咧就播俾大家欣赏下，让我哋认识下咧，即系而家年轻一代后生仔究竟谂啲乜嘢啦，同埋睇下佢哋咧镜头底下佢哋捕捉到啲咩景象。咁呢个节目咧嘅主持人咧就系年轻演员啦，吴兆轩咧，佢每一集咧都会邀请一位嘉宾上嚟，咁系香港嘅一啲电影人啦。 就評論一下嗰啲同學仔嘅作品，同時啦，咁啊俾下心得，交流下意見咁話。咁聽日嗰集咧就邀請到嘅嘉賓咧，大家近期都會好 hit 咁樣談論佢作品噶啦，就係、是、黃以林導演啊，佢曾經憑呢個金刀咧就攞過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新晉導演獎啦。咁啊最近咧佢一部好似自傳式嘅作品《填詞 L》咧。就係講緊佢好想做填詞人啊嘛，最後佢做咗導演嘛。今集原來咧，我哋嘅同學仔嘅作品咧，都係將自身經歷放喺電影裏面，所以黃以林導演咧就真係啱曬啦。佢將佢自己嘅一個成長片段咧拍成一套電影啊嘛。其實好多電影嘅創作人咧，都多多少少會將自己嘅一啲人生真實經歷搬咗落個劇情裏面。咁喺呢一方面，究竟係點樣先能夠拍得好睇咧？能夠引起共鳴咧，又令自己拍得開心咧？想知道嘅朋友，想認識多啲嘅朋友咧，記得留意聽晚八點鐘嘅《青春氣息》啊！ 係，聽晚八點半嘅《青春氣息》啦。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下個星期再講過啊！拜拜， 拜拜。 轉頭咧就好快脆九點半鐘啦，繼續翻到嚟有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元朗榕园路永宁村一间塑胶工厂同货仓发生三级火，一名男子严重烧伤。消防话凌晨十二点几接报，大约五分钟后到场扑救。凌晨一点将火警升为三级，并动用三条喉同三队烟雾队扑救。大火在凌晨大約三點半大致被救熄，但消防人員仍然需要在現場灑水降溫，以防死灰復燃。至於起火原因有待調查，消防又說火場面積大，大約20米乘40米，溫度極高，並存放了大量膠管，造成大量濃煙，增加撲救的挑戰。而火場距離水源有一段距離，消防需要在700米外拖喉灌救並增派人手。至於男傷者是二級燒傷，燒傷面積佔身體八成半，已經送去屯門醫院救治。警方說火警中有三名員工自行疏散。中環一個演唱會場地清晨發生工業意外，一名工人由高處墮下昏迷送院。現場是中環民光街33號對開的露天場地。台灣樂團五月天昨晚完成最後一場演唱會，警方在清晨五點幾接報，一名21歲工人在離地大約兩米的舞台上工作時，懷疑失足墮地，當場昏迷，被送去瑪麗醫院救治。警方到場調查，暫時列作工業意外處理。在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舉行會談，宣布將中匈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匈建交75週年，中匈關係發展迎來新的重要契機，兩國要以建立新時代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為契機，為兩國合作注入新的強大動力。習近平強調，中方讚賞匈方長期堅定奉行對華友好政策，在涉台、涉港、人權等問題上堅定支持中方。中方堅定支持匈牙利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願同匈方加強兩國發展戰略對接，有序推進基礎設施、綠色能源等領域合作。習近平指出，歐洲是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一極，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夥伴，希望匈方作為今年下半年歐盟輪值主席國，為推動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積極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至到星期一天气渐转不稳定，有几阵雷暴。 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10点，升266点，成交金额1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9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港交所279.6升14蚊，中移动72.5升9，建设银行5.44升1.6，阶阿里巴巴78.25升1.45，腾讯控股372.4升2.6，友邦保险63.55升7.5，中国银行3.67升5仙，中海油20.45升5.3，快手59.25升4，工商银行4.46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55.57，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8，人民币7.224，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38,348点，升274点。港金报21,940蚊，升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2.39美元，卖出2,35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嘅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加士居道过海康庄道桥底一段咧慢车，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车龙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车龙去到龙盘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葵涌道去呈祥道支路往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医院有坏车一带咧，稍为车多。重复一次啦，就係葵涌道去呈祥道支路往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医院现时有坏车一带咧，系车多。咁睇翻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段慢车。另外提翻大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父母照顾咗我哋咁耐，系时候报答佢哋啦。香港年金俾父母终身稳定嘅每月收入，有咗呢个一世嘅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仔女嘅就唔使为佢哋担心啦。即打25125000 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六月二十三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星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故事嚟到最后一个星期，袁哥因为追求者孙斌而误会杜炳文，更令杜炳文提出分手。另一方面，公司出现前所未有嘅危机，富梅同谷桥嘅梦想最终又会唔会因此而破碎？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嘅新唱片咧就 Torture Poets Department 啊，好轻易地咧登上各大流行榜嘅前列位置。里面有呢一首新歌咧，就系加埋啊 Post Malone 一齐嘅合作 Taylor Swift Fortnite。这首歌将会成为未来咧，即系流行榜啊，或者各大电台咧狂播嘅一首新歌啊吓。Taylor Swift featuring Post Malone Fortnit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嘅 Morning Call 咧有啲特別啦，其實我哋咧香港電台咧每一段時間咧都會邀請唔同嘅畢業作品嘅學生啦，嚟到去咧將佢哋嘅作品喺電視機呈現喺觀眾面前嘅，係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有青春氣息其中一集嘅導演邀請咗佢上嚟， 係 喺我哋電話旁邊啊 ，Terry 同我哋傾下偈嘅。早晨 ，Terry。 早晨 ，Terry。 早晨。 早晨啊 ，Terry。嗱，我知道你就係上車下車嘅導演啦，不如同大家講下究竟呢一集嘅內容。是讲啲咩嘅咧？关于啲咩噶？ 我嘅话，即我介绍一下我嘅作品先啦。系咯，即系咁，我个故事就系讲一个师生恋啦。咁佢十年之后咧，就再次相遇翻。咁佢哋系会继续去keep 住一个咁嘅关系啊，定系会去各自行自己嘅路咁样咯？咁个故事系咁样咯。咁其中一个位置就系讲紧嗰个因为原本是时艺老师的男老师就变了做一个的士司机咁样，咁之后就在的士里面再车翻呢个之前曾经都算是有一段情的女学生，咁就去一个目的地咁样，咁佢哋两个就开始就再次有翻一啲暧昧情愫咁样啦，就系从下弯啦。 咁其实喺拍摄上面会唔会遇到一啲嘅困难咧？因为你啱啱都话啦，系围绕喺架的士里面啦，咁的士都好狭窄噶嘛，咁同埋入边啲灯光唔够噶，会唔会喺拍摄上面啊、制作上面都有啲困难啊？ 咁呢一度呢其實我又有對我啲同學就係信心，因為我哋成班一齊去做咁樣咯。咁有啲係已經喺學校嗰度已經學過點樣去應付一啲可能喺泊車嘅氣啊，點樣去應付啲好似係你頭先所講嗰啲燈光嘅問題啦，甚至我哋會有啲叫卡掹嘅嘢咧，就會吸喺架車廂嘅即係車蓋、車頭頂咁樣嗰啲，就會去拍攝車裏面反應嘅內容啦。咁其實我對佢哋有信心啦，咁我覺得我信得過佢哋嘅，咁就去大膽啲去做啦。因為我覺得喺泊車裏面咧，仲好過下下都好似喺平地裏面大家去講嘢啊、做嘢，可能生動啲，同埋大家都覺得，可能有啲技術嘅含量喺度喎，咁樣咯。 但有冇话点解会产生咗呢一个的士上面嘅情愫咧？系咪你都有经历过类似嘅事咧？ 即系个灵感系咪其实就系我本人咁？ 系啦，我就喺的士度遇见咗我而家嘅女朋友咁 样。哦，咁又冇咁癫嘅。咁其实其实我都系想讲，即系我都曾经有啲恋爱经历噶嘛。咁我都系代入咗去，即系去到结局最尾嗰位，其实我都系想同佢讲翻一啲，即系大家都继续向前行啦。啊，即系我会记得你嘅，咁即系大家会支持大家咁样嘅。咁你话点解系的士咧？就我觉得，我唔系话一定要的士嘅，但系我觉得系点讲咧？有一种系一个人去车到呢个地方，咁就呢段关系就完咗啦。咁我觉得呢个好奇妙嘅一个关系咁样咯。同埋我觉得系，因为我自己个都会同啲 friend 啊，咁啊坐个 friend 架车咁就周围玩啊，甚至我细个都会坐姑丈架车咁样。咁就我觉得车里面有好多得意嘢发生咗啊，即系有好多嘢系可以喺车里面发生可以做，但系。但系我覺得咧喺車裏邊發生咧就好得意咁樣啊！ 咁會唔會 講一啲嘢咁樣？ 係，咁會唔會都有啲深刻嘅經歷，即係喺拍攝嘅途中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有啊，我哋去到最尾有個位係比較啲撐加拉嘅地方去拍攝啦，即係架的士咧就唔小心地咁啊，有個好大坑渠咁就跌咗落去啦。 哇！ 係啊。即系斜咗咁样啦，就成班同学仔就要好用力咁样抬起佢，抬起架的士，就摄翻个黑佢盖咁样，咁啊咁先搞掂咯。同埋可能拍下咧，即系我哋可能唔系好熟车嗰啲嘢啦，之后就搞到嗰架车咧死火啊，即系佢系会系，因为我想长期咁样着住个车头灯咁样，咁但系咧 冇电系嘛， 就话系啊冇电啊，即系要搵个其他啲朋友啊，嗰啲过光龙啊， 过光龙系啊， 系住系啊。 嗱，你又学识咗过光龙啦，跟住 系啊，但系知道呢样嘢咯，但系唔系好识点样去搞掂咁样咯。 吓，冇啊，加好搏加好，减好搏减好咁咯。 系，咁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好宝贵嘅经验啦，系咪？咁我知道咧，你哋呢一集咧，其实都已经出咗街噶啦。咁如果大家想睇翻嘅话咧，都可以上翻我哋港台网站啦，去睇翻《青春气息》啦。咁之后咧都会继续播紧嘅，有唔同嘅集数啦，就系逢星期六晚8:30，咁就会喺港台电视31度播出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支持一下学生作品。 系咯，学生作品都好犀利，即系作为一个学生，有咁大嘅制作，甚至乎摆埋上电视，即系你自己同你嘅团队，其实大家有冇啲特别嘅感，但系特别嘅感想啊，觉得真系好难得啊，咁样啊。 其实都有嘅，因为我哋有啲学校有啲 starlight show， 即系类似将一啲可能比较好啲嘅即系毕业作品啦，咁就会大家 group 埋一齐，即系播放俾大家，甚至都有啲比较专业嘅歌手，因为我哋有个主题曲嘅，咁之后都揾啲专业嘅歌手咧去翻唱翻呢、這个 cover 翻呢个主题曲嘅，咁我都觉得好感动咁样，同埋有啲最感动嘅位就系、是其实我自己拍完都觉得。哦，一般般啦，唔系话好好咁样。咁但系有啲可能有 IG 有人同我即系专登打 back 翻我，同我讲，你个作品好感动啊！我之前都有都系咁样同我女朋友咁样讲过、啊。 哦，有共鸣者啊，有共鸣者、啊。 系啦，系啦。咁呢个都几奇妙咯。 系啊，咁我哋就可以欣赏多啲佢哋嘅作品啦。 系啊，好啊，咁今日就唔该晒 Terry， 大家记得咧就上网重温翻佢哋嘅上车下车啦。 好，拜拜。 拜拜。 走的顾客有多少，妒忌影照面具，何处或是受雨扰，终点都不见了，要怎超脱世态纷扰，劫数可有预兆，何时被爱呼召，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漏，像一颗石头，能抗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是个不够，无惧我心伤透，度挥衣袖，万般带不走，无论是快乐与难受，也是不过刹那感受，世界梦想一刹那已走坏，志气可以自卖，每步行程任你踩，光阴走得太快，重伤一次你会长大，到处天阔地大，谁评定我好坏，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漏，像一颗石头，能痛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是个不想逗留，能痛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自觉不够，无惧我心伤透，度挥衣袖，万般带不走，凡尘没有什么永久，乐与苦不掂挂身后，畅游。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九点五十一分，呢首系歌曲嚟自王君嘅《到此一游》，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水果是一样我好喜欢食嘅嘢嚟嘅，咁每一日咧都会饭前又好或者饭后都好啦，点都有啲水果咧就傍住 嘅。你中意食咩水果啊？ 其实种类都好多，我就时令嘅，我就一定会去选择啦。咁因为时令嘅又平，亦都系会相对嚟讲会平啲啦，因为佢多嘛。 系啊。 咁同埋会甜啦，系啦。咁如果你问我自己即系个人嚟讲咧，其实梨我自己中意食。因为梨咧就好好多汁嘅，芒果啊，芒果系我最近都食得颇多嘅一种水果。 哇，好湿热， 好湿热啊！个个都系咁讲，好湿热啊！不过佢嗰阵芒果香 咧，系好受香 嘅，又真系好难抵挡得到嘅。 我系好中意食苹果嘅，因为苹果又好食咧。 青苹果定系红苹果？ 红苹果， 红苹果， 同埋佢好方便啊，即系就咁洗一洗就咁食得啦。 或者攞件衫抹一抹咁样。 咁我又未至于抹一抹嘅，我都会洗一洗嘅，搵水冲一冲佢。咁我连皮食咁样。但我是有特登揀某一隻牌子的，即我只是吃那隻牌子的，因为我是喜欢一些很爽很甜和很多汁的、 哦、 但有些人喜欢吃是 起沙 起沙那些，我不喜欢吃的。 是那些就你喜欢爽的？ 是，我喜欢爽的。 是，我两款我都喜欢。系啦，咁有啲譬如而家市面上都好多青苹果吓，咁啊青苹果，青苹果， 青苹果， 啲乡下音出咗嚟。咁啊青苹果咧，佢嗰个香口感啊，或者其实每一种嘅苹果咧，佢味道都系有少少分别嘅。 哦，系啊。 咁有啲直头啲果蜜犀利到咧，你一切开嘅时候咧。 一朵花咁样， 系一朵花 咁样。我有食过，我有食过， 真 系 好甜。 系啊，嗰个真系甜。 哇，真系好嘢，因为种到咁犀利嘅。好啦，咁但系我哋买咗啲咁好嘅水果翻嚟啦，咁我哋都要好啲保存佢，咁我哋先至可以喺屋企都可以食到咧咁优质嘅水果。 我就系试过咧摆苹果啦， 摆到烂系嘛？ 苹果摆到烂就有试过啦，当然，但系试过系纯粹摆苹果喺度啦，然后可能。 隔離擺咗一個香蕉，本身咧唔熟嘅，係係，但係俾佢催熟咗咯。 係啊係啊， 之後就自此以後係我唔好咁將所有啲水果同蘋果擺埋一齊。 係啦，咁啊有陣時真係要分開擠啊，咁啊都有好多嘅學問喺度嘅。咁香蕉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咁啊特別如果係我自己中意郊外活動啦，咁有陣時喺郊外活動嘅時候，你唔想有零食去到阻住你身體嗰個吸收嗰樣嘢嘅話，其實水果你拎一兩件咁出去嘅話，咪香蕉咁其實都好方便。 係香蕉真係方便， 香蕉真係好方便。咁但係有陣時你話香蕉出班點咧，就真係大家都會覺得係最好食啦。咁但係當佢開始雨黑嘅時候咧，我直頭連埋嗰個雨黑嗰橛咧，我係唔會食，同埋附近嗰度我都會切走嘅。 嗯， 切走原因係因為咧。我有睇过好多片啊，就话到其实啲香蕉当佢熟成得太犀利嘅时候，真系熟透啦，熟透咗啦，咁佢哋就切一细片嘅香蕉，咁啊放喺个显微镜上边睇，咁原来佢入边都已经多咗好多虫咧，就滋生咗出嚟，咁然后嗰个实验咧就再喺一啲冇烂嘅部分嗰度，亦都系按照譬如系五毫米，佢亦都会攞一细片一细片一细片如此类推，攞啲样本喺个显微镜嗰度就再观察啦，原来佢连埋附近周围嗰啲咧都会慢慢咧就系感染咗，令到嗰个含菌量都会多嘅，系啦，咁虽然唔系话你只切咗佢霉咗。淋到熟到烂咗嗰一橛咧，就叫安全。原来佢附近嗰啲咧都已经系我哋肉眼上睇唔到，但系都有啲菌咧系沾染咗嘅。 咁最好就早啲食啦。 最好就冇错啦，你讲啱。最好就早啲食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知道啲水果啊，咁佢到底系点样放、点样收藏先至系最好嘅话咧？咁样咁啊，其实啲水果亦都分咗主要咧就系两种嗱，水果同瓜类嘅蔬菜咧都可以按照住佢哋嗰个嘅成熟过程咧，就分为一个叫做咧就更年性果实同埋非更年性果实嘅，咁啊两种。咁啊简单啲嚟讲啦，咁啊即系话咧，其实有啲蔬果咧，其实当我哋买咗翻嚟，我哋唔需要放雪柜嘅，有部分咧需要放雪柜嘅，咁样去到保存咧会好啲。嗱，例如一啲更年性果实同埋热带水果吧，包括譬如桃啦、蓝莓啊、番茄啊、苹果、梨啊、奇异果、榴莲啦、蜜瓜啦，或者芒果、热情果啊、牛油果呢啲咧，咁其实佢哋熟咗之后咧就可以放雪柜嘅。佢未熟嘅时间就可以放翻喺上边嘅，系啦。咁呢个亦都按照住佢本身个熟成程度。咁有阵时啲果农咧，佢为咗喺佢，因为佢哋知道收割完之后有段长时间会喺个运输上面，咁所以会早咗去到收割嘅。即系你可能香蕉，佢收割嘅时候咧青 B B 嘅，系啦，跟住先至咧会喺个过程入边计埋数，佢到底几耐先至会去到嗰度。跟住咧，佢哋就会用相应嘅策略咧，就做运输嘅时候咧，就等佢慢慢喺个过程先至熟嘅。咁所以我哋买嘅时候咧，就已经唔系佢原本嗰种嘅熟成程度嘅。咁呢个就果农就好叻啦。咁另外，如果你话有啲乜嘢系放雪柜比较上好嘅咧，例如菠萝啦、士多啤梨啦，又或者金骨类嘅水果，即系譬如系橙啊、金啊。灯笼之外，譬如蔬菜方面咧，翠玉瓜啊，仲有譬如荔枝、提子啲都可以放雪柜去到好好地保存嘅。咁只要保存得宜嘅话咧，咁佢哋嗰个嘅叫做水果嘅叫做熟成嘅成嗰、那个过程咧，同埋个时间咧就可以好得好啲。咁、我哋食嘅时候咧就可以食到最好品质嘅水果啦吓。 我的享乐时代。 星期日是母亲节， 是妈妈节， 系啦。之前咧就有讲过话，谂住带妈妈去饮下茶啊，送扎花俾佢嘅啫。咁但系咧呢几日我又有一个新嘅谂法， 系 我谂下，不如带个妈咪咧去影张全家福都好。 你呢个提议相当之好， 系咪啊？其实咧而家香港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影相铺头啦，系俾埋 costume 你啦，甚至有啲包埋化妆嘅。 好多妈妈咧，佢哋就话：，唔使啦，唔好影啦，唔好影啦。但当你同佢讲话，我已经约咗嘅时候咧，最俾心机化妆嘅就系妈妈。 系啊，系啊，我都系咁样谂啊。虽然我而家到而家都唔系好知道妈咪嘅反应啦。咁但系 而家心入边笑紧啦，你阿妈应该 系啦。我就谂紧系咩主题，因为咧嗰个铺头咧就有一啲系日式嘅和服主题啦，有啲韩风啲嘅设计啦。 有冇中式宋朝嗰啲装嘅，清朝嘅我要扮格格咁样。 我觉得应该有， 可以叫妈妈扮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彰显佢嘅地位系嘛？ 梗系啦，梗系啦。 呢个咧，睇下香港有冇铺头，应该都有嘅中式铺头。咁另外亦都有另外一个谂法咧，就系香港其实有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按摩铺头。 嗯， 咁或者系啲 SPA 嘅。 咁啊，带妈妈去。 即係揼下骨， 係啊，因為而家尤其是母親節咧，多咗好多呢方面嘅優惠啊，即係譬如啲瓷叉啊，甚至有啲咧係話有香薰嘅按摩咧，都係有優惠喎。 係喎， 咁又我又咁我幾好啊，帶埋媽媽去一齊去試下揼骨，我真係冇乜試過同媽媽一齊揼骨啊， 一路揼骨一路又可以傾下偈喎，你哋 係啊。咁最後一樣嘢咧，除咗係頭先講話影全家福啦，咁影全家福呢個，我覺得有時係有少少正經嘅，即係大家都要喺个 studio 度咧笑咁样啦，系有啲攰嘅，咁所以可能如果我哋再影，即系未必系真系母亲节啦，可能母亲节第二日咁样系啦，或者系之前嗰日星期六咁样，咁做啲咩咧？可能咧会带佢行下啲街啊，因为譬如喺中环咧，其实系有好多街嘅壁画 哦，带妈妈去影相 系啦，即系咧嗱，我哋少女或者大家出去同朋友影相打卡就打得多啦，但系真系比较少咧，系会特登同屋企人去揾个地方去打卡嘅。即系如果可能你有小朋友会，咁但系如果系你系仔女带妈咪去打卡咧，這个又好似真系少啲，系嘛？ 好多时候我哋将母亲节咧，或者送礼物，甚至乎食饭咧，就谂得太过单一嘅形式啦。食咗餐饭，可能饮茶，跟住买份小礼物或者买康乃馨咁样。其实船仔啲提议都好好，我哋将母亲节就变成一个嘅节日活动， 系啦， 全家人一齐。未必是一样嘢嚟嘅，但系一个活动咁样。 系啦 ，plan 好啲咁啊，母亲节嘅活动唔系净系需要送礼物，同屋企人咧度过一个开心嘅时间更加重要。 母亲节快乐！